现在喜灵州国浅，尸体严重腐烂，性别有待确定。保育基金已经作现场解剖，并将样本带回海洋公园再详细化验。基金呼吁公众，如果发现怀疑有鲸豚国浅的个案，可以致电123热线，提供发现国浅的时间、地点和相，以便行动组尽快到场跟进。天气方面，一股微弱的大陆气流正是影响广东。下周本港天气酷热，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者以上。此外，午后的雷雨为新界部分地区和九龙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在下午4点，强台风微沙克集结在济州之东南偏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横过东海和朝鲜半岛。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五仍然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傍晚6:3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20点，跌64点，总成交金额1,595.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04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7点，升3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小米集团25.7升1毫，药明生物194.4跌3.9，腾讯控股545元升6元，阿里巴巴291.2升8.4，美团点评272.8升8.2，中国飞鹤15.18跌6.6，京东集团332元升22.8，吉利汽车17.66升5.6，圆通速递国际7.15升5.16，中国平安81.25跌7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1，英镑10.346，瑞士法郎8.496，澳元5.694，加元5.93，新西兰元5.243，欧元9.1945。每百日元对港元7.3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073。日经平均指数报23,247点，升109点。港金现价报18,170元，跌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5.45美元，卖出1,966.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大家讲一啲封路嘅安排，喺黄大仙正德街，因为要做水管紧急维修，近住黄大仙下村嘅一段正德街，而家啦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一带系车多噶。重复一次啦，就系黄大仙嘅正德街要做水管紧急维修，近住黄大仙下村嗰段咧，而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一带车多。另外咧喺观塘嗰边。康宁道的渠务工程安排需要延长的，去联合医院方向近住和康径的快线，同埋去观塘道方向近住和康径的慢线都是要继续封闭的。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的湾仔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这段多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新界方面，较早时屯门公路来回方向的意外都清了长半个钟头了，车龙陆续消散，现在是深井段来回方向稍为多车。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的6:39，听朝日出时间早上6:0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曾浩辉医生，为及早切断2019冠状病毒病在社区的传播链，令市民生活恢复正常。政府在9月1日起推行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为期最多14日。市民现在可以在网上预约，选择日期、时间和社区检测中心，由有医护训练的人员采集样本。如结果呈阳性，卫生署会联络跟进。为了自己和家人健康，请尽快上 communitytest.gov.hk 预约啦。 文化科技 吓，乜可以捞得埋嘅咩？ 虽然我系一个科技人，但系就有一个文化人嘅名。其实科技同文化系咪真系差天共地呢？对我嚟讲，其实就唔系啦。我自细其实都好中意读历史噶。我系苏轼。 逢星期日深夜十二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十年。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会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和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那句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陳景祥。 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三的自由风，自由风。咁今日开始的时候，第一个钟头咧会同大家继续倾下关于三权分立啊。咁啊呢个话题由寻日开始咧就讨论得都非常热烈嘅。咁咧就个事源咧就系今年出版嘅通识书咧就有关三权分立嘅内容咧被删走咗啦。咁啊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喺回应嘅时候就话咧，香港无论喺回归前后啊都冇三权分立嘅制度嘅。咁认为教科书咧就应该清楚去陈述呢个事实。咁有關嘅講法出咗之後咧，就引起好多嘅爭議啦。咁大家都知道啦，其實喺個記錄上顯示咧，我哋翻查翻好多嘅資料啊，就好多任即係有好幾任嘅呢個終審法院嘅法官啦，包括咗係首任嘅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啦，咁啊同埋呢個中院嘅非常任法官陳兆海啦等等啦，佢哋都喺個公開嘅發言裏邊咧，曾經講過咧，香港係實行呢個三權分立嘅。咁啊到底三權分立呢個概念點解引起咁大嘅爭議咧？咁啊，行政長官咧就喺尋日都承接住呢個楊潤雄局長之後咧，亦都發言咧就有講到呢件事嘅。咁啊，據行政長官嘅講法咧，佢自己就話咧，佢完全支持啊教育局局長咧嘅講法嘅。咁亦都完全支持咧，就當局咧通識科嘅教材諮詢服務裏邊咧係要講清楚。咁啊，行政長官嘅講法咧就話咧，香港嘅憲制秩序啊情況咧唔能夠含糊嘅。咁教育局咧讲清楚系值得认同同埋赞赏咁。咁大家到底对呢个话题有啲咩意见咧，或者你嘅睇法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或者分享下你嘅意见嘅。咁三权分立呢个概念咧，除咗法律界嘅讲法之外咧，我相信好多关心香港高度自治啊，或者关心香港政治议题嘅朋友咧，都一定会有佢嘅睇法咁。因为呢个话题咧，可以讲话系喺80年代香港进行呢个基本法起草嘅时候咧，已经喺度讨论。但是 咧就以往咧都有唔同嘅版本嘅講法，咁但系到今次咧就由教科書裏邊去刪除咗呢個名稱啊，呢個咁用詞咧，就亦都引起咗一啲教育界嘅關心嘅。咁啊，就住教育界方面咧，以後我哋教書或者同學生嘅講解裏邊咧，到底香港嘅憲制秩序啊，喺三權分立呢個概念裏邊，我哋應該要點樣講咧？咁亦都有依個，我哋都稍後咧會請到一啲咧教育界嘅朋友同佢參與討論嘅。咁啊，到底關於三權分立呢個話題咧，大家如果有意見嘅話咧，就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我而家先聽一節嘅新聞追蹤，我哋翻嚟再傾。 今日新聞追蹤， 2020年9月2日朝早10:30，人民力量陳志全約見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商討如果唔延任議員嘅安排。 有民主派嘅政黨佢話會去做民調啦，但係去到今日為止，會出現即係話全部人跟民調結果嗰個機會好渺茫，所以我都係繼續翻我自己個時間表，我要發信俾同事，同埋我要準備結束辦事處。咁呢個係我一直以嚟嗰個計劃。 2:30，政府宣布星期五起延长食肆堂食至到晚上10:00，健身中心、按摩院、会址同埋部分室内同埋户外运动场有条件重开。 我哋听到市民就觉得去到9:00咧，因为大家都迟放工嘅，好多人都咁可以可能咧就觉得食饭咧有啲赶，咁所以咧我哋就系稍为系作一个少少嘅一个放宽，系去回应市民嘅一啲嘅诉求。 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认为，按照基本法，三权各司其职，而行政长官权力比较重。 在基本法的铺排里面，特首他是代表特区，同时他亦都是行政机关的首长。所以呢，虽然在基本法里面没有写说行政主导，但实际上在权力的分配里面，是行政机关那里是有一个在权力上分量重一点。 4:30，本港新增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都是本地个案。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同大家傾緊嘅係關於三權分立啊，咁就從呢個教科書咧係嘅內容咧，就有關三權分立咧就被刪走咗咧，就去到咧成為一個社會面嘅討論，亦都牽涉咗好多咧就係學術界啦，同埋尤其是係法律界咧嘅參與討論。咁大家對呢個話題咧，雖然可能係一般市民未必會好留意，但係咧就大家嘅討論咧都覺得呢個話題咧，對於香港呢個本身嘅憲制秩序啊，甚至高度自治嘅解釋咧，都有一個相當大嘅含義嘅。咁到底呢件事咧係咩嘅一回事咧？到底点解讨论呢三权分立咧咁重要咧？咁大家如果兴趣想参与呢场嘅讨论咧，可以打嚟18723111，18723111咧同自由风咧可以倾下或者表达你意见嘅。咁喺呢个时间里边咧，就请到咧就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陈文敏咧参与我哋呢个关于三权分立嘅讨论先。陈文敏你好。 你好，陈景祥， 系啊，我哋咧要讲紧咧呢件事咧，我都知道咧，你都曾经好多媒体寻日都同你倾过啦，咁亦都今日咧都已经经过咗其实寻日一段嘅讨论噶啦。咁不如我咁样问你先啦，陈文敏啊，就系、是、其实今次呢个讨论咧，关于三权分立咧，真系都延续咗好耐嘅，记得80年代已经开始攞出嚟噶啦。咁啊，翻来覆去嘅，咁啊好啦，到今时今日啦，再经过其实寻日咧就好密集又再讨论啦。其实喺法律界嚟讲咧，点解咁关心要讨论三权分立呢件事咧？即系你觉得个重要性在边度咧？ 因为其实它是牵涉到我们整个宪制的一个核心，因为三权分立其实它的最大的精髓呢，就是讲紧就是那三权之间是互相制衡，而中间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其实就是司法独立。所以你当你触及三权分立而去影响到司法独立的时候呢，就是法律界是很紧张的，这个会是。而亦都其实过往亦都有不少案件呢，其实都已经判过的，就三权分立的实际运作上面呢，亦都有不少的判案在入面。所以变咗特首突然间去讲这件事，似乎是否定咗我哋过去20多年入面所有的判例，或者是法律界对 成個憲制嗰個認知啦，所以呢個法律界係相對上係比較緊張，同埋尤其是對司法獨立嗰個影響咧係比較敏感嘅呢條係。 嗯，阿陳文敏嗱，我睇翻基本法咧，你講到就裏邊咧，其實對於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同司法機關都各自有規定嘅。咁喺回歸之後，你一路各自運作啦，咁其實都即係相安無事啦，可以講基本上係相安無事啦嚇。咁而家我哋講翻話，突然間你會提出要教科書唔再講嘅三權分立啦，咁其實可以另一個角度講，都唔會有影響，因為我哋其實講緊基本法裏邊咧，係各自呢三個權力機構咧，都有佢哋好清楚嘅範圍噶嘛，同埋都運作咗廿幾年啦，回歸之後。咁如果而家我哋話喺教科書刪咗，而特首又做一啲咁樣嘅陳述之後，會有啲咩影響咧？其實另一個角度講，我哋覺得會擔心啲咩嘢咧？或者係話個實質影響係咪真係咁大咧？ 即系我谂呢个实质嘅影响咧，好多时系一个意识形态，或者系一个即系大家喺即系往后嗰个发展，譬如即系过往嚟讲，一路都系我哋睇到三权嗰个运作啦。其实三权分立其实系双面刃嚟嘅，因为唔系净系话个法院话。大家是互相制衡啦，咁但係亦都同時係將法院嘅權力係劃分咗出嚟嘅。咁、譬如話喺當日嘅曾玉成去剪報嘅時候，當時梁國雄去質疑話曾玉成究竟作為立法會主席有冇權去剪報咧？咁、個法院即係、就是、個裁決出嚟就話，即、就、係、是。個主席有冇權剪報咧？呢個一個法律問題。咁但係當佢裁定咗個主席有權剪報之後，個主席點樣去行使呢個權力咧？呢個就係立法會三權分立入面立法會自己嘅職責，法院就唔應該去干預啦。所以你睇到其實佢唔單止係話互相制衡，亦都同時係界定咗大家各自嗰個分工。咁呢度係過往有好多個判例喺入邊嘅。咁但係如果你一下子突然間話我哋唔要或者否定咗，因為佢唔係單止話唔講呢樣嘢，有嘅。否定咗三權分立嘅存在嘅時候，咁大家就會問啦，咁之後係咩呢？咁樣又係咁我哋講緊話行政主導，其實行政主導就更加含糊嘅。其實因為除咗基本法冇講嘢，咁行政主導嚟講咩？咁跟住我哋又過往又聽到話特首係會有凌駕地位啦。咁你呢啲嘢俾人擺埋落嚟，就係話我哋係咪質疑緊而家嗰個制度嘅運作，甚至係話會唔會衝擊住司法獨立而嚟咧？咁呢個我諗嗰個長遠嘅影響唔係一時三刻可以睇到，但係即係大家會擔心，即係咁樣落去嘅時候，會唔會削弱咗我哋成個司法制度咯？ 嗯，阿陈文敏，我睇翻譬如个基本法咧第十九条咧都有讲噶，就香港特别行政区咧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咁其实喺除咗我哋而家讲呢个争论之外啦，其实我睇翻过去即系回归之后呢廿几年咧，你自己觉得呢个三权嗰、那个运作嘅情况喺司法独立同埋即系呢个我哋讲紧叫做呢个终审权啊，即系独立嘅终审权呢方面，香港其实有冇削弱到咧？ 其实一路以来呢就我们即是有两个不同的问题，因为你第十九条那个呢，其实那个是讲紧中央地方关系的，是讲紧法院的权力去到哪里，所以国防外交那些是香港法院没有。所以这个其实呢就今次特首也都有少少混淆了，因为三权分立是讲紧一个制度入面那三权是怎样划分。咁呢度冇一个好科学嘅方法嘅，大家总会有啲重叠嘅地方。咁但係呢即係基本上设计头先我讲嘅就係嗰个互相制衡嗰度，同埋大家各自有一个范围呢係你自己完全独立去处理嘅。咁但係即係中央地方關係是另外一樣嘢嚟嘅，咁中央同香港之間嗰個權力，譬如無論我哋講三權分立又好，三權分立，從來冇人話香港有權去處理外交國防嘅問題噶嘛，咁所以嗰個係亦都特首，譬如特首要同中央去負責，咁嗰個基本上中央地區關係就同三權分立咧係兩件事嚟嘅，咁呢度係有少混淆咗喺入邊啦。咁而永遠咧喺呢度入邊咧，就三權分立入邊，即係其實我諗過往一段日子咧。大家對尤其是對司法獨立嗰個衝擊咧，係有擔心嘅。包括咗我哋由即係2011年嗰陣時已經開始講嘅話，要三權合作啊，跟住要法官係要係愛國啊。咁然之後一路落嚟，我哋見到。即係開始多咗話，譬如對法官嘅質疑啦，甚至特首自己都曾經講過話，香港啲法官唔識基本法啦，唔識內地法律啦。其實呢一個咁樣嘅趨勢咧，喺一啲外國嘅地方咧，尤其是一啲 政權咧，係新嘅政權咧，係都出現，譬如喺南非啊，或者係喺波蘭啊，即係你開始見到一個獨裁政權或者一個威權嘅政權出現嘅時候咧，佢哋第一樣開始就係質疑嗰個司法機關，削弱佢嘅權力啦，詆毀啲法官啦，咁跟住即係呢一系列嘅嘢落嚟，最後就係令到嗰個司法獨立咧係完全削弱嘅。咁其實係有即係呢個係其實國際間你都睇到嘅一樣嘢咯。咁所以即係講呢個，所以點解法律教育特別敏感嘅呢個問題咯？ 系啊，陳文敏啊，你頭先講咧話係即係司法裏邊嗰個權力制衡咧，係香港嘅內部問題啦。咁啊，呢個容易理解嘅。咁但係我想問咧，就話呢個喺內部會睇翻我哋嗰個司法機關發揮嘅制衡嘅力量，本身又有冇削弱到咧？其實 一路都即係我諗，我哋嘅司法機關嗰個運作都相對上係強嘅。咁但係咧，即係。當然是有一些外在的因素，譬如我們看到在宣誓案的時候，這個就是直接是中央是在未判之前開始作了一個決定。其實 在幾樣東西裡面，即包括了我們要求法官那個要去外國，包括了一路在講究竟司法合作我們講的什麼呢，去到最近的站位，即我們要特委法官 在國家安全法裡面，其實你是看到 一系列的東西上尝试去削弱嗰个司法系统嘅， 即系你睇到有咁嘅现象嘅，其实即系 或者有咁嘅趋势啦，但系即系暂时讲，我觉得即系我哋个司法制度，或者我哋个法院嘅法官仍然相对上比较强地，系好努力去维持翻嗰个司法独立嗰样嘢咯。 陈文敏，我都想问你啦，嗱，有啲人就讲到今次呢个三权分立嘅讨论咧，就系、是、觉得咧就系、是、有一部分嘅言论咧讲紧挑战权力来自中央啊，一个咁嘅讲法。咁即係話呢，就其實頭先你都講過啦，即係十九條牽涉呢個中央同埋特區之間嘅關係嘅。咁喺呢方面其實呢個三權分立同呢個所謂權力來自中央，或者話係咪想挑戰呢個權力來自中央呢個咁嘅講法，其實有冇關係嘅呢？係咪你會刺激到即係而家譬如話內地啊，或者係刺激到而家係政府裏面呢，所以就覺得咁緊張嘅三權分立呢，原來係仲有啲其他嘅意義嘅。喺個中央同埋地方權力裏面呢，係會削弱咗中央嘅權威嘅。个讨论系咪有啲咁样嘅成分喺里边啊？你觉得？ 我谂呢个有啲误解啦，吓，即系从来三权分立咧，或者我哋嘅法院咧，从来冇尝试去挑战过中央嗰个权限嘅。咁即系譬如话你咩嘢国防外交，即系其实大家都同意。咁但系喺呢个过程入，当然系会有一啲磨合嘅情况啦。譬如话喺刚果案嘅时候，究竟一个外国个国家主权国喺香港系咪享有即系外交豁免权？譬如啲。在普通法入面咧，係有唔同嘅睇法喺入邊。咁譬如呢一類，即係永遠係去到一啲界線嘅時候，係有啲模糊嘅地方。咁就喺即係個作為一個獨立嘅法院咧，咁法院有佢嘅判決。咁但係咧，即係譬如內地對一個獨立嘅法院嘅判決咧，佢哋係好有懷疑啦嚇。或者係因為如果係獨立嘅，即係話我唔能夠知道你點判啦。如果你判咗出嚟咧，所以佢哋成日問一個問題，哇！要法院判錯又點啊？咁樣係即係喺我哋嘅制度入面，法院判錯，你咪由立法機關我修改個法律，大家互相制衡咯。但係喺內地入面咧，即係佢哋唔容許一樣嘢，就話即係如果法律，即係法院所謂判錯，其實只係話法院判咗一個出嚟，但係政府唔中意嘅結果。咁但係呢個咪正正就係牽涉咗司法獨立嘅問題啦。咁即係同樣地，即係喺國內，即係有啲嘅睇法，其實近呢幾年都係講緊就即係所謂行政主導，就係話。如果行政機關要作出一個決定咁但係俾司法機關話唔啱嘅呢個咪阻頭阻勢囉。咁但係如果我哋相信司法獨立，咁法院唔係亂嚟㗎嘛，佢有理據有成嘅咁你點樣去處理呢個呢？就如果你話所有政即係法院個判決係要跟從政治嗰個大勢嘅，咁你係冇咗司法獨立囉。 因為我哋而家香港，我哋而家個制度都係咁啦，即係我哋譬如包括有司法覆核啊，包括有上訴，咁呢啲都係其實制衡權力嘅一部分嚟噶嘛。 係啦，咁嗱，都係擔心嘅地方就係話，當你去到一個地步，譬如喺司法覆核入面，我哋判咗一啲決定，咁而政府係覺得唔接受嘅。 咁點樣樣處理呢？咁、其實過往係有一啲咁樣樣嘅問題，即係由最早嘅1998年個居港權案，咁、法院係判決咗話，即係當時嗰、那個制度係有違反基本法嘅。咁呢個係咪出現咗一個問題囉？即係法院判咗出嚟之後，政府唔接受嘅。咁、即係其實我哋過往都有一類咁樣嘅案件。咁、但係呢個其實就唔係去挑戰中央嗰個權力嘅。咁其實喺任何一個制度入面，如果你有一個獨立嘅法院，呢啲問題係難免係會產生嘅咯。 陳文敏啊，咁你喺大學裏面都會教學生嘅啦。咁而家有啲咁嘅講法啦，即係政府度即係如果喺教科書啊通識嗰度就取消咗添啦。咁你會點樣去同學生去講解翻我哋呢個制度裏面所謂即係司法體制或者三權分立裏面會應該點樣去解説呢件事呢？ 我即係我哋唔難嘅，我哋咪照講翻我哋即係喺法律界入邊，我哋點樣去睇三權分立啊？點解基本法入邊嘅條文係咁樣樣？咁點解即係大家會覺得有三權分立？然之後我哋話有另外一種意見嚇，咁、就即係我哋特首係採取嘅意見，咁佢嘅理據係啲乜嘢嘢？咁大家即係咁而即係佢嘅理據嘅薄弱嘅地方又喺邊度咧？咁樣咁啊，大家係客觀討論咯。我哋教書不嬲都係咁，即係唔會話淨係單方面嘅。咁既然你嘅特首提咗出嚟，咁而提咗出嚟之后，其实亦都坊间有好多嘅回应，觉得话点解佢嗰个讲法唔通咧？咁咪学生自己去评论咯。 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啦，陈文敏。 好啊，好啊，唔使。 系啱同我哋倾紧嘅咧，就系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嘅教授陈文敏。咁而家我哋倾紧嘅咧，就系讲紧关于三权分立啊。咁呢个话题咧，就因为就香港嘅教科书咧，就将呢个部分嘅内容删走咗啦。咁而行政长官咧，寻日都系表态啊，即系话支持呢个讲法嘅。咁啊，引发咗咧好多法律界嘅争议嘅。咁啊，到底三权分立啦，同埋呢个三权制衡啊，以及我哋宪制秩序啊等等咧，系其实系会有啲咩嘅影响咧？咁啊，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咧，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呢个话题咧，稍后咧将会将揾一啲咧就法律界人士同我哋倾嘅。我先听下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属于本地个案，另外有10宗以下的初步阳性个案。确诊个案中4宗同之前的个案有关，包括2名康智院舍的院友，另外2名新增确诊者同确诊家人有关。而4宗个案找不到源头，包括一名70岁男子住在旺角维景酒店，他在7月中由台湾来香港等候回内地。卫生防护中心说，他除了去过彩虹村探望妈妈和去旺角街市，平时没有特别活动。另一名61岁确诊男子在大围做维修汽车工作。另一名住在天后在迪士尼做装修工程的45岁男子亦都确诊。另一名87岁男子和朋友一起住在维景酒店，上个月27号经救护车送往急症室，当时昏迷，延至当日凌晨离世。由于要验尸找出死因，化验呼吸道样本，发现对新型肺炎呈阳性。政府后日起放宽多项防疫措施，容许健身中心、桌球、保龄球场、按摩院和指定体育场所重开，为期到下星期四，并要遵守人数规定。另外，餐厅晚市堂食放宽到晚上10点，餐厅要维持2人一台，同入座人数不得超过一半。游戏机中心、泳池、派对房间、卡拉 OK、夜店和夜总会继续关闭。健身中心器械要保持 1.5 米距离，或者设置隔板。健身课堂每组不可以超过4人。每张的桌球台和保龄球道同一时间不可以多过4人使用，并需要隔台和隔行开放。重开的室内体育场所包括羽毛球场、乒乓球室、网球场和高球练习场等。室外体育场所包括运动场、跑道、高球场、单车公园和海上活动等。 被裁定丧失立法会议员资格的梁仲恒，四年前因为未经准许之下闯入立法会会议厅和会议室，被裁定参与非法集结罪成，判监四星期。梁仲恒不满是不服定罪上诉，被高等法院驳回，他不申请保释，要即时服刑。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裁定，当非法集结者的行为在客观上相当可能导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控方无需证明他是明知而故意地犯案。上诉人曾经表示，即使他被裁定客观上导致他人合理地感到害怕，但他当时相信自己的行为未至于导致此后果。法官接纳原审裁判官所指，上诉人当时显然是使用过分武力，裁定他不可能不知道有关行为会导致其他人感到害怕。法官又说，即使上诉人真诚相信他有权进入会议厅，但不代表冲击保安防线的行为可以免刑责。房委会下星期四恢复接受新一期居屋申请，市民明日起可以到房委会网页下载申请表格。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招国伟话，因为疫情压后的新一期四个屋苑将会在今个月10号恢复申请，下个月7号截止，出年1月搞租6月拣楼。他说未知新一期居屋的折扣率会不会因应疫情影响申请者家庭收入而调整，但估计有可能调整到低过6折。今期四个屋苑分別是沙田彩和苑、粉嶺山麗苑、馬鞍山錦進苑和鑽石山啟祥苑，涉及7047個單位，暫定以市價63折發售，尺價最高的是啟祥苑，截實之後平均尺價是達到9365元，最貴的單位賣513萬元。其次是錦進苑和彩和苑，平均尺價分別是7784元和7550元。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的天氣預測，局部地區有驟雨及雷暴，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晚間部分時間多雲，最低氣温大約28度，明日大致天晴和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4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微風。展望星期五仍然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週末至下周初短暫時間有陽光，亦都有幾陣驟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0%，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傍晚6点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的快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的交通挤塞，车龙排到近丽景。就在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快线有意外，龙尾丽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而家只系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近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最后提大家，在黄大仙的正德街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现在正德街近住黄大仙下村一段是实施紧单线增程行车，一带车多，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现场的指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18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1-22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详情可致电2891-0088或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WiFi 都有， 我仲上网交咗功课添。 咪住先，唔系个个都有电脑噶，屋企冇，咁点算先 ？WiFi 唔够快，会唔会交唔切功课噶？ 仲有，非华语学生学中文难，上网学未难上加难。 咁就要听实，今个星期日黄昏5-6，香港电台第一台。 陈浩之、何立燕， 逆流教室。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自由风翻嚟咧，我哋系倾紧咧关于三权分立嘅，咁咧就呢个话题咧就连续两日啦，寻日开始咗啦，咁啊讨论得好激烈嘅，咁啊包括咗好多法律界嘅人士啦、政党啦，以及学术界都提出咗嘅观点，咁教育界都有关嘅，因为咧系喺通识科嘅教科书里边咧就话删除咗三权分立呢个讲法咧，咁到底教师又点样处理个话题咧？咁啊喺电话机旁边嘅你咧，亦都可能会有睇法嘅，咁啊可以欢迎你打嚟咧1872311，同自由风讲下你嘅意见或者你嘅观察嘅，咁啊电话机。旁边我哋首先接通咗一位听众咧，黄先生啦，黄先生你好， 喂你好， 系啊，请你讲。 我系想讲一讲点样去探讨呢个嘅问题嘅。 系 嗱，咁三权分立啦，一个就行政，一个就司法，一个就立法，咁就分两方面睇。第一就先探讨系咪司法独立。咁好啦，咁再就系睇一睇即系立法机构同埋行政机构系边一度主导定系平权。 嗯。 好啦，咁喺香港嚟讲呢，咁而家係讲个事实问题㗎嘛。咁、事实问题就係香港系司法独立啦。好啦，咁要嚟处理咗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就係到底系行政主导啊，定系立法主导，定系平权啦、 嗯。 咁香港事实呢就系行政主导。 嗯、 因为点解呢，就是、立法会议员呢佢哋系冇权提呢一个私人条例草案嘅。佢、哋最多都系只能够修订。咁、如果你修订到一个情况，即政府佢唔同意你嘅时候，甚至乎可以撤咗嗰个嘅条例草案。 黄生啊，黄生啊，其实议员系可以提私人草案嘅，不过咧就有个程序啦，唔系咁容易吓。咁啊，但系都可以提嘅。 早所知就应该系喺回归之前咧，嗰阵时系可以嘅，甚至乎有一啲条例草案咧系。因为即系议员提嘅即系私人条例草案咧系过咗嘅， 私人条例草案咧而家立法会嘅做法咧就要分组点票啦，好多时就因为喺分组嘅时候咧就被否决咗嘛，因为尤其是喺嗰个功能组别嗰部分啦。好啦，咁啊，黄生不如简单啲讲啦，你觉得行政主导系香港而家嘅体制嚟嘅系嘛？ 呢个系一个嘅事实问题嚟噶嘛？咁你如果喺个即系喺个法例制定上边，你即系立法会你嘅议员啦，即系你唔能够。主动提出一啲嘅条例草案嘅话咧，即根据翻呢一个嘅基础底下，咁、那个条例系要政府提出嚟嘅。 嗯， 即新嘅法例，又或者佢更新嘅法例、修订嘅法例，咁都系佢主导，即、就、系、是、提出嚟嘅时候，咁呢个就一个好即系好充分嘅一个 point， 系、一个要点。 黄、生啊，咁如果你觉得香港系咪讲三权分立啊？简单讲，你接唔接受啊？ 嗰、那个问题就系我头先就已经即系分析咗，应该点样去睇呢个问题。咁、就唔同你纠缠系咪三权分立，即系拆咗佢出嚟先，即系司法系咪独立，咁然之后喺行政立法嗰度咧系咪行政主导，咁、那个情况就系、是、即系事实就系咁，咁我就唔会探讨你乜嘢三权分立。 好，明白。 因为你三权分立拆咗出嚟，你就个问题就清楚噶嘛。 好，明白。唔该晒黄生。咁啊，黄生嘅讲法咧就系话司法独立，咁啊就到底行政同立法嗰部分咧就比较咧就系出现一个行政主导啦。咁啊，对呢个话题，大家如果有兴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我而家咧先休息一阵啦，翻嚟再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 有听众咧问萧叔叔咧，我哋点样讲咧？喊喊猪，喊得好惨嘅时候咧，我哋英文可以点讲？咁咧，我哋最常见嘅其中一个 expression， 当然我哋好多 expressions 啦，就系咧 to cry one's eyes out， 喊到咧只眼都甩埋出嚟啊！嗰、那个意思就系、是、，OK。So example sentence: When she broke up with me, I cried my eyes out.就是当他跟我讲话要跟我分手的时候，我合着眼都甩埋出来。好阴公猪啊，这样。Okay, to cry one's eyes out. 如果你不是甩埋只眼呢， 亦都可以话咧 ，to cry my heart out 都得。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咧傾緊關於三權分立嘅，咁啊到底香港係咪真係有行緊一個三權分立嘅體制咧？咁大家如果有意見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啊電話機旁邊啊繼續咧係接通咗位聽眾咧係高女士嘅，高女士你誒係啊請講。 系你好啊，主持你 好，大家好。嗱，依家用正本清源呢四个字嚟形容香港依家讲嘅三权分立咧，就再贴切都不过噶啦。啊，正本清源，因为回归咗23年，一直以嚟咧，学界嗰个教育咧就偏颇，比较偏颇，尤其是嗰个法律界就混淆嗰个视听啦，变咗人哋咧就。一直以為是三權各有各自己獨立去運作，其實呢香港享有那個行政、立法、司法這個職權呢，不是跟中央那個權是分開的嘛，而是由中央政府授權給你這個三權是香港的關係的嘛，是不是？你說學至林鄭說各司其職，互相制衡，互相配合，呢样嘢咧就系最贴切噶啦。呢三个机关要透过行政长官向中央嗰个政府负责噶嘛，佢系中央受命噶嘛。嗱，你呢三个司长亦都系由行政长官推荐，然后中央要批准你先可以做得到噶嘛。 系好啊，明白。明白，唔該曬啊，高女士。咁咧就我哋而家傾緊嘅就關於三權分立啊，呢個概念上咧，到底應該點樣去理解呢件事咧？咁啊，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咧參與我哋嘅討論嘅。咁我哋電話咧就係1872311。咁好啦，咁啊到呢個時間裏邊咧，邀請到另一位嘅法律界人士，亦都對基本法非常熟悉嘅，就係基本法委員會嘅副主任咧譚慧珠嘅。譚慧珠你好， 你好陳景祥， 係啊你好啊， 各位聽眾好， 係啊你好，我哋啱啱喺度傾開咧，講開個三權分立啦。咁啊，其實呢個話題咧。即係都，我記得都應該拗咗好耐㗎啦。咁啊，譚慧珠你自己都知道啦，即係你因為佢參與過基本法個草擬啊、起草個階段嘅。咁啊，其實呢件事咧，我睇翻少少歷史啦，不如如果咁講。咁啊，其實當時係點樣討論嘅？即係內地嗱，我哋知道咧，喺80年代咧，都仲有好多人講緊咧，即係香港其實好重要嘅一個法治原則啊，或者我哋講緊法治咧，其實最重要就係三權分立噶啦。咁如果而家我哋講話突然間話冇咗，唔係嘅，咁其實呢個講法係點樣演變嘅咧？同埋如果我而家話否認咗嘅三權分立，點解我哋要否認佢咧 ？OK， 我諗我哋分三個層次嚇。先答咗个法治嘅问题啦吓，其实法治最紧要嘅地方咧，就系我哋嘅法官咧系审判独立。 嗯， 咁啊呢一样嘢咧喺香港咧系完全冇问题嘅，现在同埋30年前咧一样系即系喺贯彻一方面冇问题嘅。我哋第二个层面讲咧，就系喺基本法里边设定香港嘅政治体制嗰、那个宪制政治体制系点样。咁就頭先公有位聽眾咧已經講咗啦，咁啊呢個咧係根據第43条，佢話行政長官咧係特別行政區嘅首長，就代表特別行政區，佢就依照本法規定咧對中央人民政府同埋香港特區負責，咁樣經常咧就係形容呢個咧就是、行政長官負責制，即係咧中央嘅授權立咗基本法咧。負責執行嗰位咧就係行政長官，咁因此佢之下佢領導整個特區咧，作為佢個代表咧，咁個特區裏邊如果關於係憲制方面啊或者基本法嘅運作有啲咩事咧，就行政長官負責。咁就行政長官負責整個即係負責嗰個政治體制咧。咁我哋睇到第二条，基本法第二条咧就话我哋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嘅司法权同埋咧系终审权。咁独立嘅司法权同埋终审权咧，到而家都系冇变嘅，一样。正如我开波讲咧，法治系存在。 咁啊，行政同立法之间嘅关系咧，就系、是、基本法一宣布嘅时候咧，已经讲清楚， 嗯、 就系、是、互相配合、互相制衡。咁、 嗯、 举几个例子，即系好多例子吓，我只系举几个啦、嗯。第一咧，就譬如话我哋嘅立法会议员嘅私人提案咧、 嗯嗯， 就唔可以提财政或者政府政治体制或者政治体制嘅运作。如果是有关政策方面的提案议案啊或者是法律的这样呢就要行政长官呢是书面同意。 嗯。 那这个是一个证明呢就是由亦都是在基本法里面呢是写得很清楚啦、 嗯、 就是由行政方面呢是提出有关财政啊政策啊同埋预算啊开支方面的事项的、 嗯、 就不是立法会提的。咁另一樣咧，就係、是、我哋嘅立法會主席咧，佢係有權定個議程。但如果係政府提出嘅議程咧，第72條第二款咧就話係優先列入啦。咁、 嗯、 情況之下，你睇到就應該係行政主導啦。咁、 嗯、 第三方面咧，就係、是、議員嘅私人提案咧、 嗯 就係、是、要分組計票、 嗯。 政府提出嚟嘅提案咧。就是簡單多數可以通過，咁呢個亦都係呢、這個行政主導嘅一個體現。咁、 嗯、 當然啦，立法會咧可以否決嚇，咁、 嗯 啊、所以佢哋係互相配合、互相制衡。咁行政方面咧、 嗯， 尊重司法獨立同埋審判獨立咧、 嗯， 就從來係冇任何嘅改變， 嗯、 到而家咧係仍然一樣嘅。咁、 嗯、 所以如果係要形容香港嘅憲制，政治體制的架構呢就是、行政長官負責制，咁、 嗯、 然之後呢就行政立法互相配合互相制衡、 嗯、 就司法獨立呢同埋呢係終審呢係權呢亦都喺香港，咁亦都係審判獨立、 嗯嗯、 就唔係用三權分立嚟到形容香港嘅憲制體制。三权分立咧，美国嘅同英国嘅又唔同， 嗯、 英国嘅同澳洲又唔同， 系都有唔同嘅版本啊， 我哋叫做自己基本法啦， 系。但譚文豬，我想問一問咧，譬如話，大家都覺得即係知道所謂三權分立咧，就係一個即係政治體制裏邊咧，即係我哋成日講緊咧，即係對香港好重要啊咁。咁而我哋都講緊咧，即係亦都好多報道都印述咗啦。咁喺以前即係一段時間裏邊咧，譬如好多即係中院嘅法官啊，或者法律界咧，佢哋自己公開嘅講法裏邊都係講緊所謂三權分立嘅。 係啊， 咁啊，點解佢哋係法律界裏邊，我哋都係要靠佢去做演繹我哋嘅法例嘅？佢都係咁嘅理解嘅。 多謝你。 係啦，佢都係咁嘅理解。咁點解會出現咁嘅問題嘅咧？ 嗱，咁咧下一步咧就講三權分立，即係喺個法官嘅司法嘅層面咧係點樣理解？嗱、 嗯， 我嘅理解嚇，咁、 嗯、 樣咧就係我哋咧就係用普通法嘅法律系統啦。咁普通法裏邊咧係有一個原則咧，就係、是、法庭審案嘅時候咧，佢認為屬於立法機關嘅事權咧，佢就唔審嘅。咁、 嗯、 譬如即係譬如梁君彦主席做咗一啲嘅決定，咁咁、 嗯、 法官咧係認為呢個係佢主席嘅權啦，咁因此我唔審啦。吳亮先嗰件案係其中一個例子啦。咁、 嗯、 咧另一方面咧，法庭咧可以咧認為咧件事咧就係屬於行政機關嘅職權啦，所以我唔審咁。咁、法庭點樣表達咧？咁佢就會話我哋咧係有三個權係分立。佢係用英文 separation of power， 咁好多時咧一譯就譯咗係三權分立，但係佢其實嗰、那個意思咧就唔應該啦，就係話我哋基本法裏邊個政治架構嘅設定三權分立，而係我審案嘅時候，我認為邊一啲嘢我可以審，邊一啲嘢我唔需要審嘅咧，咁、我咧就尊重喺憲制上咧呢一、這個權咧就劃咗俾立法會，嗰、那個權咧就立咗劃咗俾行政方面嘅，咁、其他我乜都可以審，咁、所以我哋嗰啲司法覆核咧係好活躍嘅，亦、都每一次出嚟咧，我哋行政長官也好，政府也好咧、都話尊重呢啲決定嘅，咁、樣咧就唔係等於話。在我哋普通法裏面審案用呢、這個普通法嘅傳統咧，就變咗香港自己本身喺基本法一國兩制特區之下嘅憲制架構嗰個模式，所以係兩件事。 嗯， 譚文超亦都想即係了解一下啦。嗱，譬如今次嘅討論裏邊都係睇到係行政長官陳肇出嚟回應啦。咁佢嘅回應裏邊咧就好強調一樣嘢咧，就係、話個行政主導嘅核心啊，就係、行政長官。咁同埋咧就係佢作為一個位置做行政機關嘅首長咧，即係同中央呢個即係代表啊，特區同呢個中央負責啊咁樣。咁嗱，一般人咧，即係我哋即係香港嘅習慣咧，都係覺得就話咁個制度裏邊冇可能一個人會獨大嘅嚇。亦都我哋即係依核心呢個概念，即係香港嚟講就即係覺得都唔會係咁啊，因為大家都係即係好多機會咧都會睇得到個制度裏邊中間有啲平衡嘅機制嘅。咁啊喺個討論裏邊咧，我哋點解特別要強調呢個行政主導？或者咧，即係行政主導嘅核心就係行政長官呢啲講法。以你即係參與咗基本法咁耐咧，其實呢個講法描述準唔準確先？即係你覺得係，或者講法有冇問題先？ 描述係準確嘅。譬如我頭先舉咗幾個例子，即係行政方面嘅權喺立法會嗰度冇嘅。譬如話行政提出嘅議案咧，係應該優先列入議程啊，唔使分組計票啊，simple majority 可以過啊，政策。財務嘅問題啊，法律啊，都係由行政提出，咁呢啲就 definitely 即一定係行政主導啦，係嘛？立法私人嘅提案咧提唔出添，係嘛？頭先我講嗰幾樣係提唔出添，咁一定咧係行政主導。行政主導咧，因為當時我哋分析咗香港嘅情況咧，係我哋係盡量保留。基鹏飞讲咧，佢就行之有效嘅方法啊，即系嗰个系有效率嘅，但唔系等于冇制衡。嗱，譬如系政府方面要钱又好，要人又好，过唔到立法会就过唔到啦，系咪？有啲嘢系拖六个月都过唔到添。咁譬如话系行政长官有咩问题，咁我哋睇到我哋都即系有一啲案咧，系行政长官系同庶民一样嘅嘅處理㗎，即咁樣情況之下，呢啲咪對佢嘅制衡囉。咁頭先我講啲 JR 啦，即係 judicial review 啦吓，咁如果法官認為呢件案係可以審喎，咁佢咪照審囉。咁佢審完出嚟之後，咁行政長官同埋行政機關都會走出嚟話我哋尊重法庭嘅決定。咁如果法官認為 JR 嘅時候有一樣嘢係行政方面管嘅，呢樣嘢我唔管嘅，咁譬如最近嗰、那個緊急條例咁啦，咁法官亦都話即係緊急條例係唔違憲咁，係嘛？咁如果佢話緊急條例違憲咧，咪唯有上訴去終審法院再做啦。咁因此咧，唔會係冇制衡。其實咧，即係香港嘅行政長官比起殖民地年代嗰個總督，佢嘅權我諗完全冇得比啊，細咗好多。咁都係啱嘅，咁係有制衡嘅。 有制衡嘅。嗱，譚文超嗱，如果你都即係覺得係個制度本身係有制衡咧，同埋三權分立咧，大家即係點解要討論？即係個核心都覺得就係話咧，個理解就即係等於就個權力叫制衡啊嘛。正如你講咗好多例子啦，即係雖然行政長官係即係叫做核心嘅。即係有個主導地位，但係咧佢啲手都係制衡噶嘛，係嘛？ 咁佢唔係 above the law 啊，佢唔係高於法律之上啊。 冇錯，咁但係如果按照咁嘅事實的話咧，點解我哋成日會覺得咧？譬如尤其內地啦，或者內地有啲學者啦、官員啦，或者甚至政府嘅高層啦，一講到三權分立，佢就會覺得係咁驚嘅咧，或者好似話你係錯嘅，唔準講嘅，或者係錯得好緊要咁。咁如果你話核心都係制衡咁，而家個制度都係制衡咁，咁有乜問題咧？其實點解會出現咁大嘅咩咧？ 我同你講。即係如果你話香港嘅政治架構嗰個憲制安排係三權分立咧，咁佢哋覺得擔心咧係可以明白嘅。係、 擔心在邊度咧？其實 咩 擔心在咩咧？ 根本呢個唔係嗰個架構啊嘛，那個架構就係行政長官負責制，然之後頭先講即係行政立法互相制衡啊嘛，然之後就司法獨立，然之後審判獨立啊嘛，咁呢個明明係佢設計出嚟嘅嘢，你忽然間掟個三權分立出嚟話呢樣嘢先就係咁，你即係美國式啊，要英國式，現在出嚟講三權分立啲人。即係除咗話法庭係講過有三權分立，我就未睇到佢哋話我哋英國式，因為美國式。如果佢話香港特別行政區式咧，咁你哋一定要翻翻去頭先我講嘅第43条，同埋頭先我講即係互相制衡嗰個部分啊嘛。咁啊，內地啲委員咧，即係我自己都有少少氣餒，成 日係嘛？點解咧？ 反背咗30年啦，係、每隔5年又要出嚟又再拗一次啊！根本呢啲事咧，30年。已经定咗噶啦。 系，但系呢个讲法咧，好多时咁敏感咧，其中一个咧，即系都有啲人个分析咧，就会觉得系好似系三权分立嘅时候挑战紧中央嗰个权力，即系因为你呢个权咧唔系，系咪有咁嘅意思度咧？ 我反而咧就觉得，即系继续系咁讲咧，就表明我哋对基本法嘅教育系极之不足，极之不足啊！我哋浪费咗三年，即系连最基本嘅我哋嘅宪制架构系点样形成嘅，都唔清楚， 但系呢个唔清楚，如果按照头先讲咁，系咪连我哋啲即系呢个法官啊等等嗰啲，即系都唔理解啊？ 我曾经同你讲咗啊，就系法官佢审案嘅时候，佢用普通法即系一个传统，佢系咁样做嘅，系啱嘅。行政方面都从来冇拗数嘅，呢个系冇争议嘅问题。法官认为佢系立法会应该做嘅嘢，佢唔审，或者行政方面应该做嘅嘢，佢唔审，但其他嘢所有佢都审，咁呢样嘢系冇人拗嘅。我亦都唔觉得有边个法官走出嚟话香港唔系行政长官负责制啊，唔系互相制衡啊，唔系行政主导啊，系三权分立啊。咁跟住你问佢一句就系、你系美国式啊，抑或英国式啊？咁、个法官点同你讲咧？系嘛？我唔觉得法官喺个政治议题里边系有啲乜嘢特别嘅嘢咧，系需要推嘅。佢系即系照传统普通法咁样审案嘅咋。 即系你觉得佢哋唔系话理解错嘅？ 唔系佢，我唔系啊，因为你平时审案，你平时审案，你唔系审香港嗰个宪制架构系点样形成啊嘛。你审案咧就审啊立法会呢件事做得啱唔啱，行政呢件事做得啱唔啱啊嘛。 系好啊， 系咪啊？ 好，明白啦，唔该晒先啊，谭秘书。啱同我哋倾紧嘅就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咁啊时间就够啦，先听下交通同新闻。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骏星工厂大厦快线的意外已经清场了，消散中的龙尾在丽景。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星辉浩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过了电话机楼。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生物194.4跌3.9，腾讯控股545元升6元，阿里巴巴291.2升8.4，美团点评272.8升8.2，中国飞鹤15.18跌6.6，京东集团332元升22.8，吉利汽车17.66升5.6，圆通速递7.15升5.16，中国平安81.25跌7毫。今日五大升幅股份：圆通速递国际、中型集团、飞危控股、火岩控股和维港环保科技。五大跌幅股份：瑞建教育、天立教育、新余科控股、长城微光和亚洲果业。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6.18，瑞士法郎0.911，加元1.307，人民币6.824，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87，澳元对美元0.735，新西兰元对美元0.676。港金报18,170元，比上日收市跌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7.78美元，卖出1,968.69美元。港汇指数104.6，升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商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消防局，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龙尾沙

我哋咧就第一个钟头就请嗰啲法律界嘅人士啦，就继续延续我哋呢个三权分立嘅讨论啦。咁啊，包括咗咧就系法律界嘅教授啦，咁亦都有基本法委员会嘅成员啦。咁啊，大家各自都系讲翻咧，到底三权分立呢个概念咧，就个争论点喺边度，同埋即系到底点解大家咁紧张嗰个讨论咧？咁当然法律界咧就认为系同呢个即系司法独立啊，同埋呢个即系制衡啊等等啲观念咧就唔能够冇咗啦吓，因为呢个咧都是我哋嘅法治核心嚟嘅。咁啊，但系今次里边呢件事都系影响到教育界嘅话，咁因为事源咧就系呢个教科书咧，就即系政府去做一啲评审嘅时候咧，就系将呢个三权分立呢部分咧删除咗佢啦。咁所以我哋咧跟住一阵间稍后咧都会同一啲通识科嘅老师倾下咧，就到底系教书嘅时候咧，到底教师应该再点样处理呢个课题咧咁样。咁啊，周崇永咧亦都系一个即系喺大专院校教书啦。咁啊，你如果遇到啲咁嘅问题嘅时候，有啲咁大嘅争论嘅东西咧，咁喺课堂里边，你觉得应该点处理咧？即系举个例，用翻今次嘅三权分立呢个例子嘅话， 我谂喺呢个时刻就可能因为最近有好多政治事件啦，特别系国安法嗰个立法咧，咁就所以特别敏感嘅。如果唔系一般嚟讲，我谂即系讨论三权分立啊、司法独立啊、咩叫行政主导啊，咁我谂实际上嗰个即系敏感性唔系真系咁大啦。咁如果你讲大专或者大学嚟讲，当然就应该系可以容许一个更加即系多元或者开放嘅讨论啦，即系唔需要死牛一边颈，一定要即系跟死某一套讲法啦，可以有正反意见啦。咁我相信其实中学通识亦都会有呢个倾向啦，即系应该系铺陈多啲唔同嘅聲音同意見嘅， 通識個原意就係想即係有多元嘅， 或者 係 批判嘅一種思維啊， 係啊，批判思維啦，以及咧即係同多唔同角度去考慮一個議題咁樣嚇。咁啊，到底即係三權分立裏邊咧，就如果出現咗咁大嘅爭論嘅話咧，咁喺課堂裏邊嘅通識科老師點處理嘅咧？咁啊，如果係教育界嘅朋友或者係其他朋友喺電話機旁邊嘅咧，你係想參與嘅討論咧，關於三權分立呢個課題啊，咁大家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好啦，咁呢個時間裏邊咧，我哋不如請一位通識科教師同佢傾下好嘛，周崇永。咁咧就我哋而家請嚟到咧就係方景樂，就係中學嘅通識科教師嚟嘅。方景樂你好， 係大家好。 喺我哋讲紧咧，就因为今次个缘起呢件事咧，因为嘅通识科嘅书本啦吓，个内容嗰方面咧，就话关于三权分立嘅内容咧就被删走咗啦。咁啊，呢两日都讨论得好热烈噶啦。咁啊，方景乐，不如你先讲一讲啦。你作为一个通识科老师咧，咁以后点样处理呢个题目咧？如果喺课堂要倾到关于香港嘅政制吓、宪制安排同埋三权分立啦，咁你可以点样处理啊？即系点同啲学生讨论啊？ 其实我哋着眼於咧，其實學生係咪係學到嘢啫？佢學到嘢咧，就一定係以我哋教學嘅依歸嚟噶啦。咁所以即係楊局長又好，林特首又好，佢講話即係對於三權分立嗰個意見咧，即係都係一個意見咯。即係我哋最緊要睇佢意見後面嗰個嘅理據係啲乜嘢嘢咯。咁所以而家既然即係大家都即係咁熱議呢件事嘅，咁反而係喺個課堂入面點樣令到啲學生可以明白到佢哋嗰啲嘅意見後面嗰個嘅即係理據係啲乜嘢嘢咧？咁呢個就反而我最著眼嘅位咯。我自己就唔會諗，我就唔會想即係去 regard 咧點樣的，我唔會諗林特首或者係楊局長嗰啲咧。是一個即係一錘定音式嘅説法嘅，即係話，即係我都唔想啲學生我唔想啲學生話，喂楊局長或者林特首咁講喎，咁啲學生問點解啊？咁我諗啲學生都唔會接受我話，佢哋有權啊嘛，佢哋講咗就係噶啦咁樣。咁我覺得咁一啲學生都唔會學得最多嘅嘢噶嘛，咁一定要展述佢後面佢提出嘅理據係啲乜嘢嘢咯。咁於是乎，我哋教學係唔可以搞洗腦，唔可以搞偏頗噶嘛。咁於是乎，一定要提翻即係法律界嘅人士提出一啲嘅即係喂唔係啊，其實喺個即係兩任嘅首席法官同埋好多嘅判詞都有用到三權分立嘅。咁譬如最近即係陳文敏教授都有提出佢嘅看法嘅。咁佢背後嘅 reasoning 係啲乜嘢嘢咧？咁一定係會要同學生去交代㗎啦。 方景樂啊，咁你要實際啲講咧，譬如你課堂裏面有冇處理過，或者有冇曾經討論過關於三權分立呢個課題嘅？ 即係 曾經 即係以往咧，即係以往你上堂嘅時候上通識科嘅時候， 而家停曬課咁樣。咁、 之前咧，之前咧， 以往嚟講實會觸及㗎啦，即係因為你要教到香港嗰個嘅即係政治制度㗎嘛，或者嗰個叫做即係管治架構啊，嚇、咁一定係會討論到呢樣嘢，甚至即係咩叫法治精神啊，咁一定係會討論。其中一樣嘢就係講即係會觸及到司法即係司法覆核呢件事㗎啦。司法覆核其實引起好大嘅即係大大小小嘅爭議㗎嘛，咁、討論到司法覆核嘅時候。一定會討論到哦，原來我哋香港有一個獨立嘅司法權嘅，咁、一定係會再追溯翻哦，原來即係喺基本法入邊48条、73条、88条係有討論到呢樣嘢，點樣樣去即係令到嗰個嘅行政嗰個權係會唔會濫權啦、啊，唔會唔合程序啊，唔會唔合理啊，咁、一定係會討論呢啲環節嘅啦。 咁但係方經樂啊，但係而家因為就係譬如話教育局長啦、特首出嚟講咗。嘢啦，咁你喺课堂里面，如果再要会有机会讨论呢个课题嘅时候咧，有冇压力嘅咧？其实， 咁我又唔会话觉得唔会话冇压力，反而个压力咧系变成咗我教学嘅动力咯，即系我要讲嗰啲嘢要力求准确嘅，我要交代嘅即系事实铺陈，我都要力求准确，我都唔想屈边个噶嘛。即係我唔想將啲説話塞落人哋個把口嗰度噶嘛，咁所以即係我揾嘅資料一定要夠公信力同埋夠準確咯。咁其實即係楊局長同埋林特首講嘅嘢都係佢都係一個意見嚟噶嘛，咁你都要去交代㗎。 即係你用嘅方式嘅意思就係都係用一個鋪陳。即可能咧，就特首讲咗乜，咁就局长讲啲乜嘢， 咁大家都要即系唔系就咁铺陈咁简单，大家都即系要带啲学生翻去基本法嗰度。即究竟基本法大家会唔会睇到有一个叫做即系三权有冇一个三权嘅状态，同埋三权之间嘅关系究竟点咧？即我想学生佢自己会 draw 到个 conclusion。 方基乐，你好，我想问拉阔少少咧，即系除咗呢一个，譬如关于基本法啲政制嘅议题咧，因为呢几年通识都越嚟，即系好似越嚟越敏感啦。咁你会唔会都面对一啲特别一啲课题系，即系会觉得喺讲嘅时候会有禁忌或者有压力咧？ 我就好坦白嘅，其实就最紧要系。即係我喺我心目中都諗住兩件事去教學嘅，一就係、是、佢要考好佢試，即係話佢嘅成績好的話咧，其實係令到佢個將來更加多可能性噶嘛。咁第二樣嘢，我哋都唔係淨係為考試服務嘅，咁佢真係我哋係會培育新一代嘅公民係會貢獻到個社會噶嘛。咁所以即係站在呢兩個角度嚟講咧，咁你話？会唔会教学上面系会有啲好即系敏感唔敏感咧？就唔系话我最着眼嘅嘢咯，我最着眼反而系头先我讲嗰两样嘢咯，系啊。 但系我意思系即系除咗内容之外咧，即系譬如喺学校管理啊，或者喺成个教育界里边咧，即系会唔会多咗好多即系质疑嘅声音啦？甚至学生我都听过系，即系学生都会质疑老师嘅某啲。觀點或者立場咧，即係會唔會多咗呢啲咁樣嘅，即係好似對學生對老師有啲挑戰嘅情況 咧？我哋教我哋做通識呢一科嘅老師咧，其實都好慣俾啲學生所謂挑我哋機噶。其實我哋好老實講，你學生喺個課堂入邊，即係敢於提出自己的意見。甚至即係去所謂一個挑機嘅講法同你去拗咧，我反而覺得好嗨嘅喎，仲正嘅喎，因為我信我哋個社會仲係可以去即係擺事實講道理啊嘛。咁、但係我即係最令我憂慮，反而唔係話即係學生嗰種嘅即係上堂上面嗰種嘅活躍去參與課堂咯，係反而係有一個即係有一個氣氛就係、是。即係對老師嘅唔信任咯，咁我覺得呢個係會令到即係、就是、我會覺得好可惜嘅事咯。 你可唔可以解釋下點為之對老師不信任咧？ 即、就、係、是、我諗其實好多老師啊，即、就、係、是、譬如而家咁樣，即、就、係、是、譬如過往一年，佢唔單止要抵住嗰個嘅即係社會嗰個嘅動盪，係安撫啲學生，仲要堅持係即係網上授課。 咁啊又要備課，又要成冇停過，根本上我冇放，即係我諗我哋呢行係冇放過暑假嚇嚇，冇休息過，仲要係不斷咁改變嗰個嘅即係復課啊，又停課復課咁嘅情況咧，即不斷咁樣更改啲計劃，其實真係無休止咁樣樣咯。咁所以其實喺一個咁嘅過程當中，我諗我自己認識嘅通識科嘅老師，其實都好堅持佢自己嘅教學專業咯。咁所以我覺得每一個人都要即係俾翻，即係希望營造翻嘅信任俾大家。即係我哋一定係冇興趣係所謂俾即係有一啲人又話我哋去即係洗腦啊，又話去即係要去某一揸住某一個嘅即係政治立場啊。咁我哋係冇興趣去做呢啲咁嘅工作，我哋再有興趣就係希望學生學到嘢咯。咁所以我呢個係好想俾大家都聽到呢啲聲音咯，係啊。 自由風，我哋而家傾緊咧就係關於咧三權分立嘅，咁到底學校裏邊咧教師會點處理啲話題咧？或者你如果你電話機旁邊嘅你有啲咩意見，你可以打嚟18723111嘅。咁而家同我哋傾緊咧就係方景樂咧，就係、是、一位中學嘅通識科教師。咁啊，方景樂你啱講開咧，就話即係教師都有好多壓力啦，或者對教師不信任啦。咁但係今次呢個課題出現咗之後咧，即係嗱教科書咧就刪咗三權分立呢個字眼噶啦。咁啊，你自己譬如教學嘅時候咧，具體地去講，咁你會唔會用幾多教科書咧？有陣時會唔會自己另外再自備一啲教材，同學生去做呢個課題嘅討論呢？ 一定其實單靠教科書咧，其實未必能夠好充分去即係實踐到個教學嘅。即係都你唔好即係唔單止話唔提教科書啦。咁你平時嗰啲練習咧，啲小冊咧，咁係咪可以全部黐住教科書出嗰啲？你可以照版主碗咧？咁其實係唔得噶嘛。咁所以我都係揸住心目中揸住嗰兩個鐘段，一佢要考好試，第二佢要學好嘢嘅情況底下，你唔能夠單靠即係教科書囉。咁所以即係如果係討論今天嘅話題，我就會覺得其實即係我就會咁諗嘅，究竟喺基本法底下，我哋見到香港嗰個嘅即係管治嘅制度有冇一個即係separation of powers 先咧，其實有同埋如果有的話有幾 separate 咧，即係我就會如果係要處理呢個課題，我就會咁樣同啲學生去傾咯，係啊，咁其實好多位都好清楚嘅喎，其實咁你即係你慢慢睇下咪下本基本法咧，其實都相當之清楚嘅，咁所以咧，但係咁當然啦，有幾 separate 啊咁樣，其實就真係要再討論啦。 其實我哋睇翻好多教育界，係咪好多法律界咧，亦都教育界都有講嘅。咁就係對於個即係三權分立裏邊咧，都有唔同角度去分析啊，或者基本法裏邊到底點樣講啦。咁但係咧，就其實喺教師咧，即係你哋處理個課題嘅時候咧，即係呢幾年，因為好多時我哋都講緊香港好多話題，即係有好多小敏感啊，或者好多講法上咧，即係會有啲即係修正又好啦嚇，或者要補充又好似今次咁講啦嚇，直頭刪咗佢嘅，有啲咁嘅用詞，直頭覺得以往係錯嘅。咁喺通識一科裏面嚟講咧，遇到類似嘅問題其實多唔多嘅咧？即係有啲你以前教嘅，可能佢覺得真係三權分立啊，香港咁。咁而家突然間又唔係嘅咁，類似咁樣嘅變化變動啊，其實對個通識科有幾大影響嘅？ 即係其實我哋都即係我哋都疲於奔命噶，好老實。即係點解即係有啲同行會我哋都會發現越嚟越多用教科書咧嘅原因，可能係因為即係。政治壓力啦，廣泛嘅嚇。第二樣嘢，在於我嚟講更加實際嘅就係，即係個工作量非常非常之龐大啊。咁其實即係你大家細心諗下，咁基本法有冇寫行政主導三個字啊？咁咪呢四個字啊？冇嘅喎。咁同樣地，三權分立又冇，即係又冇咁寫喎。咁究竟基本法底下嗰個嘅政治制度，即係個管治制度究竟係點樣樣嘅咧？咁即係我覺得係要。open for discussion 咯，即係俾啲學生去尋找個答案。我哋老師就係做一個叫做 facilitator 嚇，俾佢哋去傾，俾佢哋達到一個合理客觀嘅結論咯。咁即係淨係呢個過程當中，越多人俾意見嘅時候，其實我哋要準備啲 fact sheets 噶嘛。咁其實都好，根本上因為個社會變化太大咧，咁變咗我哋都疲於奔命去追翻呢啲咁嘅即係意見咧，其實都已經係好勞累啊！真係。 方景樂啊，其實喺課堂裏邊咧，啲學生平對呢類咁嘅題材咧， 即係講關於譬如三權分立咁，其實都要牽涉幾複雜下嘅一啲憲制啊、法律嘅問題。係 啊， 係 啊。 喺課堂裏邊，學生嘅興趣大唔大㗎？即係討論嘅時候會唔即係積唔積極㗎？ 即係我諗，即係而家點講咧？嗱，其實從來咧討論呢啲即係政治制度嘅嘢咧，其實好似咧，即係我又諗起好似以前咧某台咧有套電視劇，好似叫《家情》係嘛？咁咧都有200集嘅咁樣。而家咧要啲學生咧，好似要追200集咁啊，有陣時討論呢啲嘢。咁所以佢要好短時間追曬200集嘅劇情咧，其實本身呢件事咧係好辛苦嘅，即係我都無庸置疑。咁但係咪要去值得去？即係追思能夠充分掌握，咁所以其實真係要都幾、對於學生嚟講，其實都幾費力嘅。呢個都真嘅，係 嘛？ 係啊，呢個都真嘅。咁所以你問學生基於呢樣嘢我諗係因為基於嗰、這個難度咧，其實佢表現到嗰、那個即係嗰個嘅興趣或者佢係咪參與到個討論咧，其實相對地弱嘅。我自己睇就係啊。 好啊，唔該曬你啊，方景樂。 唔該曬。 咁啱同佢傾咧，就係中學教通識科嘅位教師方景樂咧，講翻你喺課堂裏面佢會未來點樣處理關於三權分立呢個議題咧咁。咁大家有興趣嘅話，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電話機旁邊我哋接通咗咧，就有位聽眾 ，OK， 唔係依個未得啊。咁你就不如我咁，我同阿周崇明你傾下啦嚇，仲有少少時間啫。咁我哋講翻嗱，頭先個老師都講得幾得意啊，即係佢話好似等於要追劇集咁樣，即係而家變化太大啊。咁喺大專裏邊會唔會都有啲咁嘅現象咧？即係我哋而家個政治環境啊、政治氣候等等咧，其實變化太大，真係對啲學生或者對教學課室裏邊嘅衝擊咧，其實有幾大啫。 嗱，好老實講咧，我相信即係大學。佢所謂追新聞或者追嗰個時事嗰個興趣咧，就反而冇咁大。一來就個考試壓力，即係唔需要去應付 DSE 啦。二來就老師即係個自主權可能比較大，即係定自己個課程或者嗰個內容比較大啦。咁所以一般教授嚟講咧，就我會直接啲講就比較象牙塔嘅，佢唔需要去回應一啲當下社會發生嘅嘢。咁有好有唔好啦，你可以話佢可以比較超然或者。抽離啦，咁但係倒返轉呢就我哋好鍾意用一個概念係咪叫堅離地咁呢個都幾普遍嘅。 係咁但係即係離地呢就有好多都係社會現實嘅都會討論㗎啦。咁喺大專裏面呢嗰、那個範疇呢即係或者一個課堂嘅氣氛裏面。 我諗當然 避忌嘅多唔多呢，即係 當然會開放啲啦，我相信。或者譬如頭先講緊方景樂話即係最想啲學生挑機咁係咪，或者希望多啲唔同意見可以一齊去有啲即係碰撞。咁我都好想，反而即係成日啲學生唔出聲先係問題㗎嘛，就唔係啲學生有太多唔同嘅意見啦。 係。咁喺大專裏面啲學生對呢啲咁嘅課題其實興趣大唔大？ 因為我教都基本上同啲政治或者政策有關啦。咁即係佢即係照計就應該係有興趣先會是主修或者即作为他四年那个大学的一个主要的学习的科目啦。咁所以基本上都大啲学生都好已经好成熟同埋个知识个个嗰个即可能因为通识啦。佢哋其实个装备都已经算好好嘅。 是啊，咁我啱啱傾緊嘅就關於呢個三權分立呢個課題啊。咁你通識科裏面嘅點樣處理呢？因為而家有教科書啦，咁咪可以用教科書啦。咁但係啲老師仍然會繼續用自己嘅教材啊，即係正如頭先方景樂咁講。咁好啦，先聽下新聞。 有事先網上預約，當局話如果市民希望到日本等地旅遊，就越多人參與自愿檢測越好，數據有助本港同其他地區商討旅遊氣泡。康文署话，因应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最新情况，取消原定10月1号在维港举行的国庆烟花汇演。天气方面，一股微弱的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下午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此外，午后的雷雨为新界部分地区和九龙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在下午4点，强台风美沙克集结在济州之东南偏南约17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40公里，横过东海和朝鲜半岛。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明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五仍然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 周末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就是在七咸道南去红磡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而家渡船街天桥去红磡同埋红隧的车龙龙尾，就排到去近碧街。重复一次啦，就是七咸道南去红磡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啦。咁所以而家去红隧同埋去红磡方向的龙尾啦，就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另外，公主道过海去红隧的龙尾就排到康庄道桥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比较多车，龙尾维多利大厦。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的，去观塘方向的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星河名居，去荃湾方向的龙尾在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上月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乡事会路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车多，龙尾丽景，屯门公路回去屯门深井段车多繁忙，龙尾在丁九桥面。提一提大家，在黄大仙正德街因为要做水管紧急维修，跟着黄大仙下村那段的正德街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的，驾车朋友经过的时候请小心忍让。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起走过。 所以我有阵时觉得人生好得意咯，本来谂住翻嚟赚一赚钱再去读书，点知突然间条路好顺，遇到好多戏，自己又开窍，以为又好好啦，点知突然间 boom 一声，即系好似人生嘅际遇完全唔系自己可以掌握咁样咯。 今个星期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晚上10:04，杨少雄、江美仪，仲有我邓瑞文。一起走过。 基本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家宪法制定，在1990年4月4日正式颁布，为实施一国两制提供宪制基础。 我知基本法在1997年7月1日正式生效，今年是基本法颁布30周年。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基本法亦保障我们的权利和自由，令香港保持繁荣稳定。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周崇明。 新闻翻嚟咧，自由风咧，我哋会开另一个话题再倾一倾啊。咁今日我哋有评论员阿周崇明喺度啦吓。咁我阿周崇明，我哋不如咧就有另一个话题咧。今日都即系好多人留意嘅，就是、关于个 Uber 嘅司机咧嘅终极败诉啊。咁大家知道咧，就系2017年咧，就4月至6月咧，警方咧就派员咧假扮即系乘客放蛇啦。咁啊，拘捕咗有29个 Uber 嘅司机咧，非法载客取酬啊。咁咧就依件案咧就进行紧啦。咁咧就今日咧终于作出一个裁。 裁決啦嚇。咁、呢個中院咧就喺尋日咧嘅五個法官咧聽取嘅陳詞之後咧，就認為無需律政司一方嘅回應咧，就即日駁回呢個上訴嘅申請嘅。咁啊稍後咧就會宣布呢個判詞啦。咁、啊 Uber 嘅發言人講咧，就香港一直對呢個汽車共乘服務咧就欠缺明確嘅法規。 冇錯。 咁啊加上咧尋日嘅裁決咧就會影響咧大概14,000个咧 Uber 嘅活躍司機嘅。咁亦都影響咧數百萬使用呢個服務嘅香港人。咁希望咧政府同 Uber 會面咧，就等各個持份者能夠找到一個咧就係妥善嘅方案去解決個問題啦。咁、好啦，咁即係大家知道啦，即係好多時候大家打車啊，即係所謂出街咧搭的士啦，或者有陣時係打 Uber 啦。咁到底兩種服務咧，就以往都有人會用啦嚇。咁、Uber 就係一種新引入嘅香港嘅嚇，咁、喺全世界都好流行啦嚇，即係用呢個咁樣嘅服務。咁、今次裏邊咧就判決咗個敗訴咧，似乎對呢種咁樣嘅即係叫車服務咧都係一個即係打擊啦，或者個影響啦。咁、周崇明我都知道咧，即係你自己喺嘅研究或者平時喺個課堂裏邊咧講書，可能都會觸及到呢個話題啊。咁、Uber 咧嘅有呢個科技嘅元素咧，又係一個所謂共享經濟，一個利用科技去發展出嚟一個所謂衍生出嚟一個新嘅行業，亦都係同呢個交通服務有關嘅。咁好啦，咁今次呢個終極判決咧，即係敗訴咗啦。咁你會覺得即係對嗰、交通行業嘅影響會喺邊度咧？同埋即係呢個判決到底係咪顯示到香港即係對於追上呢啲咁樣共享經濟裏邊咧，似乎仲係有段距離。 冇錯，我諗肯定係啦。就即係個法院判決可以再傾啦。但係我諗成件事最重要嘅，你會見到即係涉及警方嚇，涉及呢個投資推廣處。咁但係又見唔到呢個運輸及房屋局嘅，即係呢個先係。可能個問題嘅核心所在啦，即係簡單嚟講，就係特區政府喺即係回歸以嚟咁多年咧，喺所有嘅呢啲政策嘅推動或者創新裏邊咧，簡單嚟講就三個字：不作為。即係見唔到就當冇嘢發生咁嚇。咁呢個先係最基本啦。即係你支持又好，你反對又好，你都應該去研究啦，或者去即係比較下呢個世界嘅一啲新嘅趨勢啦嚇，以至到去即係追趕翻即係成個一啲。包括特別是科技的發展啦，咁但係簡單嚟講，我諗即係無論 Uber 啦，或者係所有呢啲涉及相關嘅一啲新嘅產業或者新嘅經濟活動咧，係、特區政府都係交白卷嘅，呢個先係根本問題。 其實 Uber 咧頭先都提到啦，個引入咧就係2014年啊嘛，咁就本身由政府嘅投資推廣處咧係協助引入嘅。咁啊，投資推廣處喺2015年咧網頁咧就標榜係即係引入到 Uber 咧就一個成功個案、叫做啊。咁、但係咧就而且又推介佢哋個手機應用程式嘅。咁、但係後來警方嘅打擊白牌車服務啦，咁咧就結果投資推廣處咧就係移除咗呢個咁樣 Uber 網上服務呢個內容啦。咁咧就並且指佢咧就涉嫌喺合法範圍外咧經營啊。咁大家知道咧白牌車咧政府一向以往都叫做打擊嘅對象啦。咁但係而家用新興嘅服務裏邊咧。即係其實我諗全世界都已經好普遍嘅，已經係。咁香港點解會特別落後於其他地方嘅咧？佢個問題關鍵在邊度咧？周崇榮， 我都記得以前都聽過 Uber 佢哋去介紹，佢哋就唔會係即係話係一個白牌服務啦。當然，因為咁樣講就即係對佢哋好不利嘛。其實佢哋係講一個共乘服務，即係話咧，其實市面上有好多車喺條街度行緊嘅。但係通常就唔會坐滿噶嘛。咁於是你咪多咗一啲嘅空位出嚟咯。咁你咪可以即係搭埋其他乘客，咁其實咧即係好多呢啲所謂共享經濟啦，或者即係其實一個更加嚴謹嘅 term 就應該叫平台經濟，因為你係通過一啲嘅網絡平台嚟到去即係去串連一啲嘅即係乘客啦嚇。咁、個原意都係去減少浪費一啲資源，同埋係比較環保，因為即係汽車排放廢氣咁樣啦嚇。咁個原意當然好好嘅，咁另外就頭先講過呢啲網絡嘅平台啊，呢啲你都係人都知道，就係其實全世界而家嘅一啲新興嘅經濟活動咧，都係由佢哋主導嘅，咁、所以你唔去審視或者你唔去研究呢個發展，即係我唔係話一定要支持邊個或者朝住邊個方向發展，但係你起碼要去睇下香港究竟個定位或者喺同其他嘅國家比較，你究竟做緊乜？咁、你政府都要知道自己位置喺边度啊，你而家系完全系即系完全唔理，跟住就话佢非法，咁呢个绝对系一个即系唔负责任嘅态度啦，当然。 咁喺运防局嚟讲咧，就是、应该系负责有一个政策啦，因为呢个其实都系一个交通工具嘅提供啊，交通服务嘅提供。 而且系越嚟越重要嘅一个即系、就是、出城嘅一个。 渠道啦，系咪？ 嗯，系啊。咁啊，到底政府嘅监管嘅态度里边咧，对呢样新兴事物啦吓，个态度系点样咧？咁啊，其实就完全而家系真系，正如你讲咧，交白卷啦，即系完全真系交白卷。呢件事已经系拖咗好耐啦。正如头先讲咧，系2014年引入，后来咧再出咗问题咧，佢今咧都差唔多就五年啦。吓、 嗯， 咁呢五年里边咧，其实即系好多嘢发生啦，尤其是喺呢个网络嘅发展里边，都已经系即系去到好远啦。咁但系我哋仍然继续咧喺度倾紧，到底呢啲服务系咪合法嘅？咁香港呢方面咧，就事實上真係落後得都幾多噶。咁我哋而家傾緊咧就關於呢個 Uber 喺香港嘅服務嘅，同埋今日咧就司機咧即係非法載客呢件事咧，就終於有一個終極嘅判決啦。咁大家如果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嘅話咧，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周崇永又聽提到咧，關於呢、這個即係香港喺呢方面嗰個發展啦。咁其實我睇翻啲資料咧，就美國啊、新加坡啊、澳洲等等啲地方咧，所謂我哋叫共乘服務咧，即係都已經合法化噶啦，已經包括咗新加坡都係啦嚇。咁、 嗯、 唯一就係香港咧，就仍然係糾纏於啊，即係到底係咪啲司機係咪應該提供嘅服務咧？今次個判決裏邊咧，似乎就都俾咗我哋一個唔係幾好嘅信息啊。似乎件事好似咧都未有咩得到咩解決啊咁樣。咁啊好啦，不如呢個時間我請嚟一位即係教授咧，同我哋都分析一下咧，關於今次嘅 Uber 呢個案例裏邊咧，到底對香港有啲咩嘅啟示咧？咁我電話機旁邊我哋請嚟咗咧，就係香港科技大学副教授黄岳永嘅，黄岳永你好， 你好， 大家好啊，陈经理好， 系啊，你好啊，我哋啱而家倾紧咧就系关于嗰个 Uber 司机咧嗰件事件啦吓， 系， 咁件事亦都牵涉到即系我哋讲紧香港喺呢方面咧即系共享经济啊，呢啲即系等等新嘅服务嘅出现啦，咁今次里边你觉得呢个案件咧对香港嚟讲其实有啲咩启示，系咪都显示到我哋喺好多方面咧呢啲咁样嘅共享经济服务啊或者一啲咁样嘅新兴经济嘅服务里边咧，似乎都仲系未追得上个形势，系咪咧？ 系啦，搞咁多年，直情有啲食古不化，我认为。咁呢件事咧，其实咧就我就因为都搞多年啦。咁其实最初 Uber 嚟到亚洲嘅时候咧，我仲特登咧就即系当时同当时局长啦，即系创新科技局局长去倾。咁佢哋又佢本来都好支持，即系佢未做之前就好支持话要 drive 啦。咁但系后来咧就完全都唔肯同人倾。咁我其实都特登，你头先提到特登去咗新加坡咧，去理解新加坡点解佢咁快立咗法。同埋點解佢可以咁快令到嗰樣嘢得嘅咧？咁我就去到 Parliament 咧，就同佢啲人傾。佢兩個禮拜立咗法，好犀利。 兩個禮拜 咁嘅咧，兩個禮拜直情禮下都冇啦。咁點解可以咁嘅咧？因為新加坡我哋大家都即係大家都覺得佢好似好專制嘅嘛，好似乜都唔理嘅嘛。咁點解佢會咁咧？咁佢形容好好啊。我去到啦，咁問佢點解你咁快可以立法咧？你唔需要睇下人哋嗰啲運作，同埋呢個 model， 你個法例其實。可能未見過咁啊，嗰啲嘢係啦，就呢個就係我哋一個政府或者一個法例去睇應付一個新創，可能係技術，可能一個新 model 引致嘅嘢。咁佢解釋好好嘅，佢話咧就話，其實我更加唔想佢喺我法例外邊，我唔知點 handle 佢。我盡快立咗法，盡快同佢傾掂佢。咁咧，佢有個好重要嘅論點咧，就係話第一就係咧，佢簽啦，咁簽第一就唔係同一間 Kiss 簽，就佢立咗法之後咧，就令到 Lyft 啦、Grab 啦，同埋呢一個 Uber 都可以 join。咁 Grab 就仲要係佢大馬石有份投資嘅，咁好聰明啦，佢又自己又參與半政府咁樣去 drive 嗰件事，咁佢又會照顧到個社會嘅需要啦，亦都有美國最新嘅技術去做嗰件事，咁用一個咁樣嘅方法諗 ，OK 咁啦，咁佢論點好啊？佢論點咧就係話咧，其實佢攞咗 data， 攞 data 之後咧，佢就registration 內裏邊啦，呢啲人嗱，而家咁最大問題咧喺香港咧就係、是、究竟啲喺唔喺 registration 裏邊，我哋唔係好知，佢又唔係走去告 Uber 喎，佢係走去告司機， 係啊係啊， 咁所以件事係好渣嘅，即係你翻正常地，你咪去 common law， 你咪去告佢。告佢，佢咪喺嗰佢海燕池當中攞個案例咯。嗱、啱噶，得呢個唔得，點解講清楚？冇現疏，咁咪搞一搞現疏咯。如果冇，如果係嗰、那個啊，你譬如我哋保障啲已經考咗牌嘅司機，咁我哋係咪應該就係、是、你諗諗？咁呢件事點可以保障啊？喺新加坡點保障咧？好好啊，佢解釋俾我聽啦。就一就係佢話有專業嘅司機牌。佢亦都有一啲所謂業餘嘅司機牌，即係 slash 啦，即係有啲人就夜晚放工咧，就我食完飯，我出去，我還有車，咪揸幾個鐘頭，我又唞下涼又好，或者係咧，我咧就係去賺少少外快都好啊。嗱，咁其實 Uber 嘅論點都係咁嘅啫。咁所以咁你話啱嘅，呢啲咁樣嘅所謂業餘嘅司機會唔會影響到專業嘅司機嘅生計咧？咁其實佢話好簡單，佢用軟件咪知咯。好真係好靚，佢一答就話我用 data 嘛，就係佢專業嘅就要做8個鐘頭，可以做8個鐘頭位以上，業餘嘅一人唔可以揸3個鐘。講完 系嘛？而且个法例咧，可以听日去改咧，调微调咧，就系话三个钟头太少啦。因为呢排咧就有个大型嘅活动喺新加坡，所以我 encourage 三五个钟头讲完嗱，你咪即刻可以微调，令到啲嘢得嗱。如果你唔系，你出边点处理咧？我哋香港啲人嚟到好多，当而家冇人嚟啦，但系当好多人嚟嘅时候，我哋啲人又叫嚟掹啦，又唔俾人上啦，又冚旗啦，即係老實講，有啲的士司機我次次上車，佢都話唔係咁嘅。老實講，我真係成日見係咯，即係可能有少量嘅害群之馬去害到係咁咯。咁所以其實我哋相信咧，本來呢、這、一個未必係 Uber 呢間公司啊，我哋講呢個 sharing economy 或者 circular economy 呢個概念咧。其實是可以令到有一個好的競爭，令到呢就不再是拿住牌的人控制曬啲嘢，而揸車的司機呢是被人點住，就算加價他都冇人工增加。其實呢一類咁樣令到嗰個整體個做呢行嘅就好唔開心。我哋一個好發達嘅城市，但係一個好簡單嘅服務就做到咁差。 但係好可惜，我哋而家就做唔到啦，即係而家 完全係唔得咯。 係啊，但王永你頭先提到咧，即係香港你講得好好啊。嗰個而家呢個案例，即係終極敗訴咧，就係判啲司機噶，就唔係 Uber 嘅。 系 唔系 Uber 噶？咁而家变咗呢个系咪一个灰色地带嚟咧？而家 Uber 到底其实香港再做嘢系咪合法地去经营紧嘅咧？呢、這个即系根据你研究系点？呢、這个答案会系咩嘢咧？ 嗱，佢讲到几样嘢嘅， 即系我可唔可以再打个电话去叫 Uber 嘅车？系咪合法地用紧嗰个服务嘅咧？即系 啊嗱，几样嘢啦。佢政府就吓嗰啲坐车嘅人，就话你系唔合法啦。跟住咧就系坐嘅时候你有冇验疏啦？跟住揸嗰个人有冇合法啦？嗱，呢几样嘢啦，咁样咁。咁佢我覺得都暫時都仲係灰色喎。嗱，如果你同 Uber 打咗之後係唔俾佢用咩方法去 book， 咁呢個一種啦。咁或者另外一種咧，就係佢當時我冇睇呢個案例最後呢一個判決，因為佢只係 sustain 以前個案例。咁佢以前講咧，其實就有件事同驗疏有關嘅。而且政府角出嚟講咧，講好多都同驗疏有關，就是、你坐可能好危險㗎，你坐又可能有冇驗疏 cover 啊，即係之類咁樣嘅嘢咁。咁我其實就當幾年前咧，三年前咧就特登同當時 Uber 個亞洲個負責人坐低傾。咁我就話其實係喎，咁驗疏係咪一個問題咧？咁嗱當時咧其實個情況係咁嘅，告呢班司機嘅時候都係咁啊。佢咧就話其實嗱，當架車你買全保，我買有 Tesla， 咁我有全保啦。咁我全保嘅時候，如果個司機係嗱全保即係咪全保保咧？嗱，第一就撞到人保啦，即係第三啦。車裡面嘅人保啦，保你自己啦，保架車啦，保撞到嘢啦。譬如全保就咁解嘛。咁但係咧，就如果當你架車係一架私家車，就用作一個商業用途嘅話咧，咁咧就呢個咧就有個咁嘅漏洞位，那個漏洞位咧就可以咧，個驗疏公司就可以唔保啦。咁OK嗱，我舉例啊，如果我老闆突然間 call 我話，喂，我放工冇車，你可唔可以嚟幫手車一車啦？呢件事究竟係一個商業活動啊，要係一個個人活動咧？OK 嗱，呢有時真係唔係好知啊。咁但係佢驗疏竟然間我買全保，原來都會唔保嘅咩？咁即係唔得。其實呢件事好奇怪嘅。咁呢個係一個好奇怪嘅一個窿位啦。咁我就問呢個人啦，我就係啦，冇錯，你哋 Uber 咁大間公司啦。佢如果係個如果個驗疏唔保，係咪好危險咧？嗱，佢當時咁答我。佢咧就話其實 Uber 當時值50多個 billion， 佢就話咧其實我哋根本係個 size 比好多驗疏公司都大。其實咧就好簡單，如果有任何嘅佢咁，佢就解釋俾我聽，我冇睇過。佢話佢解釋俾我，佢同嗰個機個司機嗰個 contract 度咧，佢會保障個司機嘅 insurance。嗱，咁呢個好得意啊！嗱，如果佢已經大過我哋見嘅好多驗疏公司，佢去保，咁 OK。咁又冇乜法例阻住佢去保呢件事嘅，因為呢個係商業行為嚟嘅啫。咁所以如果我哋正常嘅一個驗疏公司唔保呢樣嘢嘅時候，咁佢保，咁咪處理咗呢個問題咯。呢個係一個商業行為，就唔係犯唔犯法嘅。不過大家本來有個危險，嗱呢個政府咧就似乎講到咧就係、是、你咁坐咧就有危險，就唔保你。咁但係如果佢咁大間公司，而家都喺 Nasdaq 一間好大嘅上市公司啦，幾十個 billion 啦，咁佢又都解釋俾我聽，佢點會冇呢個險咧？如果因為咁，佢全世界都可能因為咁唔 work， 咁佢保俾你好小事啫，實保啦，即係譬如個值啦。呢個第一，第二佢就話，如果呢個係商業行為，佢喺好多城市都發現嘅。最初嘅時候，舊嘅法例或者舊嘅商業活動咧，避險疏咧係未保到呢樣嘢。咁但係佢話，當有市場。其實就會有人 feel 呢個窿㗎啦，即係你話驗疏公司話，咦原來有生意做，咁啊補翻呢個位啦。譬如本來10蚊，而家11蚊就補埋呢個位，咁啊講完啦。其實我想提一個 point 就係政府如果用一個90年代嘅一個法例去管今日嘅嘢，90年代手機都未發明啦，咁你而家可以討論，因為用咗咁樣方法去保護一啲既得利益者，而個調翻轉頭諗咧，就我哋去到今日呢個需要完全係唔同。 我哋係咪應該最少 engage， 最少係討論，最少睇業界，包括演裝業啦，揸車啦，包括咗揸車亦都係揸車嘅人，同埋嗰個公牌嘅係兩種人嚟噶。公牌嗰啲係既得利益者，就有900万一個牌，有好多立法會議員咧就出嚟就話要防止，我都想睇下佢哋有冇牌啊。但係我真係同啲司機傾咧。啲司機其實好慘㗎，其實人工好低，係做緊一個好細嘅嘢，每次加價佢哋冇得加，咁佢咧就俾人加費，咁所以個問題咧其實係解決唔到咧，就係、是、我哋似乎係咪保護緊既得利益者咧？我哋有冇出嚟討論就係話其實呢個所謂900万一個牌呢樣嘢，究竟有冇 transaction 嘅咧？究竟係同埋如果你投資去喺個牌度，將來如果個法例改變或者個社會改變，你個投資受影響？咁係投資失利，係我哋香港冇辦法保護某一啲人㗎。我哋個過程就要保護整體嘅利益嘛。咁所以呢個位咧，就你講得好啱啦，係個法例同埋個運作根本就係甩呢一樣嘢， 追唔上啊， 可以討論。 何永啊， 好啊，你 講。Hello， 除咗呢個現所頭先講咗啦，咁新加坡亦都可以平衡到的士同 Uber 個利益啦。你覺得如果香港立法咧，即係最主要嗰個困難位喺邊度咧？即如果真係做嘅時候， 佢哋話立法局過唔到嘛，咁立法院 開唔到會噶嘛， 開唔到會啊嘛， 拉布啊，係 嘛，即係咁啦，咁乜嘢都可以賴呢樣嘢嘅。咁當然其實呢個可唔可以喺個執例度處理咧？可唔可以喺嗰、那個喺個研究個，即係喺個本來個法例裏面有啲空間，就譬如舉例。我都冇法律會叫個驗收公司唔可以買呢啲驗收嘅，你明唔明？你明唔明？ 肯定係啦。 common law 唔一定會咁講嘅。咁你只要話喂，如果有咁嘅市場，就是、政府亦都唔去拉，有件咁嘅事，咁啲驗收公司即刻就會 feel 呢個 gap， 因為多錢賺嘛。咁所以呢個好簡單。咁另外咧就係、是、個別嘅去使用嘅嘢咧，其實就係會唔會係記得利益者喺度嘈咧？所以咧就而家政府就淨係保護某啲記得利益者，而啲記得利益者唔係司機啊，我覺得。我覺得啲司機好慘夾喺中間，就係、是、翁牌嘅人，咁嗰個一定係好少數、好有錢嘅人，因為一個牌900万，咁有啲人話有幾十個牌咁，咁你嗰啲牌我哋做咩要保護嗰啲人嘅利益咧？對唔住啦，真係冇辦法，你嘅投資可能失利咪失利咯，個情況係咁咯。 係明白，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啦，黃浩 永。謝謝 系啱同我哋倾嘅咧，就系香港科技大学副教授黄国永啦。咁我哋而家倾紧咧，就系关于 Uber 司机同埋咧，就佢哋喺香港提供嘅服务嘅。咁大家有兴趣参与讨论咧，可以打嚟1872311。咁而家电话机旁边啊，接通咗位何先生咧，听何先生嘅意见先。何生你好， 系你好， 系请讲。 系 Uber 如果合法化，咁到的士难揾食，咁又点样解决咧？我想请问。 的士難揾食，咁有競爭啦，競爭就都梗有啲問題噶啦，呢、這個就即係梗會。 香港彈丸之地，啱啱先啊？有其實有好多交通工具，的士已經嗌曬救命啦，係咪先？仲整 Uber， 而且好多問題又話司嗰啲司機使唔使登記啊？攞牌咧？啱啱先？有咩保障啲客人咧？ 咁但系好多其他地方嘅细城市都一样会引入嘅、哦，都一样咁嘅问题啫。即系有啲城市都系香港咁上下几百万人嘅啫。 吓、啊，咁但系主要你哋同政府谂下，嗰啲的士司机点先噶？要引入咗，啱啱先？到另外一个问题嘅、哦。 何生，咁你自己系咪的士业嘅从业员啊？或者系？ 唔系， 唔关事啊。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啦，何生。咁啊，何生似乎嘅意見就有啲保留啦嚇。咁、但係我哋頭先講翻新加坡啦，咁人口同香港大概都差唔多啦嚇。咁好多地方嘅城市裏邊，大概如果用城市咁嘅範圍去計啦，唔好用全國啦嚇。咁通常都係幾百萬嘅人口嘅啫嚇。咁啊都可以引入，都可以有競爭同埋個服務咧，即係好明顯啊，即係有需求啦。咁香港係咪應該真係要保障某一種行業或者某一類嘅司機咧？咁係嘛？周仲明，你覺得點睇呢個問題？ 最基本問題係政府連有幾多即係呢啲咁樣嘅即係 Uber 或者其他呢啲即係白牌司機，佢都唔知啊嘛。咁你規管最基本就係政府起碼要即係掌握翻個情況。咁你管得嚴管得鬆，咁可以再傾啊嘛。即係唔係一定話即係 Uber 就即係好似新加坡頭先黃浩永講，咁唔係一定要俾佢開足十幾個鐘，可能可以。規管佢嘅即係工作時數啊，或者其他方面，咁起碼政府係有個主導權去討論翻，或者去即係平衡翻唔同嘅利益咯。 嗯，咁而家比较奇怪咧，就 Uber 即系话一路想同政府去倾啦，咁政府似乎都唔肯去倾啊，咁即系到底系咩？ 好奇怪咯， 一种咩嘅态度咧？正式系咪一啲佛系啊？即系而家成日讲吓，即系总之坐喺度唔做嘢嘅咧，咁样吓。咁啊，自由风我而家倾紧咧，关于 Uber 司机，咁啊先听新闻，翻嚟再倾其他话题。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本港新增八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属于本地个案，另外有十宗以下的初步阳性个案。确诊个案入面，四宗同之前的个案有关，包括两名康治院舍的院友，另外两名新增确诊者和确诊者家人有关。而四宗个案找不到源头，包括一名70岁男子住在旺角维景酒店，他在7月中在台湾来港等候返内地。卫生防护中心说，他除了到过彩虹村探望母亲和到旺角街市，平时没有特别活动。另一名61岁确诊男子在大围做维修汽车工作，另一名住在天后在迪士尼做装修工程的45岁男子亦都确诊。另一名87岁男子和朋友一起住在旺角维景酒店，上个月27号经救护车送往急症室，当时昏迷，延至当日凌晨离世。由于要验尸找出死因，化验呼吸道样本发现对新型肺炎呈阳性。星期五起，晚市堂食的时间由九点放宽至到十点，有市民话欢迎，方便夜收工的人有充足时间吃饭，亦都有人觉得疫情仍未零确诊，放宽得太快。有火锅店话营业时间增加一个钟头，估计晚市仍然做不到两转台。健身中心星期五重开，但每个健身室连教练、训练或者是课堂不可以多过四人。业界话人数限制比七月嘅时候要求嘅八个人仲要少，对大型健身中心经营影响大。按摩业总会就话，政府对按摩业同埋美容业嘅营业限制睇齐，要求只可以服务预约客人，做法离地，反映当局根本唔了解业界嘅运作模式。15岁少女陈燕林嘅死因言讯继续，资深法医马宣立出庭作供。表示陈燕林尸身赤裸令他感到不安乐，同埋认为有疑点。陈燕林胸腔积水不平均并非一般瘀力的特征，亦都无法解释原因。马宣立又说，如果陈燕林堕海时身穿内衣裤，海水难以冲走，亦都没有证据显示陈燕林生前曾经受到袭击。在北京，国防部回应美方新一年度中国军力报告，批评报告渲染所谓中国军事威胁，极其错误，充满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国防部指报告曲解中国国防政策和军事战略，抹黑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国防开支、核政策等问题，挑动两岸对立，加剧台海形势紧张。中方坚决反对，将事情作出进一步的回应。较早前，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话，美方报告罔顾事实，充满偏见，又强调中方加强国防建设是为了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明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五仍然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喺九龙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嘅快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嘅交通挤塞，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就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有意外，龙尾丽港城。至于较早前喺七咸道南去红磡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意外已经清理好，而家加士居道过海同埋去观塘方向咧，交通都系比较繁忙。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温思劳街，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龙尾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排到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今受到翠屏南村的意外影响，现在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繁忙的，去龙翔道的车龙排到德宝花园，反方向去翻观塘，龙尾就在龙翔道近星河名居。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沙田乡事会路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永德里广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段的交通都是繁忙。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隔音屏去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都不同，为了安全计，吃了药就不要揸车了。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阿女啊，我哋咁早起身开电脑打机，唔翻学啊？ 而家网上学习啊嘛，我想跟堂啦。你入晒镜，我啲同学仲同你讲早晨添啊！ 疫情下，学生哥都要对住个 mon 开学， 同学仔又可以点样适应？ 我陈浩之， 我何立燕，仲会揾埋一班嘉宾同大家一齐准备开学。 星期日黄昏五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逆流教室。 我是 Lac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周崇明。 新闻翻嚟咧，自由风继续同大家倾下咧，关于个 Uber 嘅服务啊，咁亦关司机咧就非法载客取酬案咧，就有一个终极败诉啦。咁啊，到底件事咧就有啲咩影响或者啲咩睇法咧？你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今日我哋有评论员阿周崇明一齐喺度啊。咁啊，电话机旁边啊有位听众咧，叶先生咧就打咗嚟咧，就想对呢个话题发表下意见噶。叶先生你好， 你好， 系你好啊，我姓叶噶，咁啊。咁我本身其实是一个 Uber 司机嚟嘅，咁我都揸咗五六年噶啦。咁啊，其实呢段时间我不停都有揸开啦。咁佢其实而家见到 Uber 咧都有解决咗一啲保险嘅问题嘅。其实保险嗰度方面咧，佢已经有间 AIG 咧帮佢做一个嘅投保嘅，即系第三者保险噶啦。咁所以其实而家法庭告嗰啲司机咧，都系告紧一啲叫话非法取酬啊。因为冇扣行车嗰个出租证啊，所以先至去告佢嘅，系啦。咁而家其实而家点解私家车唔可以去申请呢个嘅出租证呢？就是、因为出租证咧系一班嘅委员会咧去审批，然之后先至可以通过嘅。咁但系而家发现咗个审批嗰啲委员会咧，大部分都系有的士嘅车主牌嘅，佢哋的士牌子嚟嘅。咁變相就根本其實佢一直都喺度講住緊 Uber， 那個業務咯。我覺得就 咁係啊，葉生，咁你如果而家個法庭做咗咁嘅裁決之後咧，你係 Uber 司機咧，咁你哋覺得點咧？係咪都係好似冇乜保障喎？喺法律上係咪？你擔唔擔心㗎？ 其實係驚嘅，因為見佢其實告咧係告緊司機嘅，咁但係 Uber 自己本身雖然佢有律師嘅幫手啦，咁但係對司機本身自己係冇任何嘅保障咯。 嗯，因为佢今次咧就告咧就系用叫驾驶汽车而作出租或载客取酬用途嘛，咁啊即系呢个对你个行业或者对你嘅司机嗰啲群组啦，即系大家其实会唔会有阻吓力啊，或者会唔会令到有啲部分即系觉得可能即系怕咗麻烦啦，或者惊被告啊咁样，会唔会影响到佢哋即系再继续揸呢个 Uber 车咧？ 绝对会有嘅，但系亦都有一班真系冇嘢做，而家失业嘅时限。你揸住架车，唯有先至有，先至叫揾到食噶嘛。 嗯， 如果你冇揾唔到食嘅话，咁我直头死咁，即系饿死添啦，系咪先？ 嗯，系。 系啊，咁所以如果你话有，如果有一班做 part time 嘅，可能嗰班就会停咗，唔会再做啦。但系 full time 嗰班就一定会再继续喺度。 嗯，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啊，叶生。咁大家如果有兴趣参与讨论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啊，听众亦都有另一位啊，连先生，亦都接通咗自由风噶。连先生你好， 你好。 系你好，你好， 系请讲。 系我想讲下咧，头先嗰个所谓教授咧讲嗰种啊，嗰啲既得利益者投资失利咧，即系话，即系根本就针对的士车主嚟讲嘅。 嗯嗯， 我就想同佢讲一下咧，人哋投资系用金钱去买个牌翻嚟营运嘅，唔系政府送嘅。 嗯， 首先我讲呢个逻辑。 嗯， 即系话 Uber， 即系话啊，共享社会啊，经济， 嗯， 根本就系荒谬嘅。我想问一下，我可唔可以用部旅游巴去做埋专利巴士嗰行呢？可唔可以用客货车去做埋公共小巴呢？ 嗯。 根本呢个社会依家系混乱咗啊，系极左嘅思想。 嗯，嗯 根本就 即系阿燕生，你系反对，即系反对有 Uber 车嘅加入竞争啦。 系啦，你如果照你个逻辑唔可以做，我攞部旅游巴都可以做专利巴士噶啦，共享经济啊嘛。 燕生，你嗰、那个系你系咪会担心如果引入咗之后，令到你个牌个价值跌啦，系嘛？ 呢、這个唔系问题，呢、這个系社会问题嚟嘅。 社会问题，但系好多人都欢迎，即系觉得有竞争，多咗啲服务 嘅 参与。有竞争， 你不如全部开放啦，旅游巴可以做埋专利巴士啦。 嗯， 客货车可以做埋19座位公共小巴啦，共享经济啊嘛。 嗯， 大条道理啊。 系好，明白啦，唔该晒你啊，连生啊。咁啊，连生就话觉得即系点解唔可以旅游巴都开放咧？咁样啊，咁呢个可能另一个话题啦。咁啊，但系喺个 Uber 嘅司机嘅车呢度里边咧，就我咁相信呢件事态咧仲会有发展噶。希望政府里边系咪会正视呢个问题啦？吓，即系对共享经济里边咧会即系表现得比较积极啲啦。吓，即系起码我谂应该同个 Uber 嘅负责人啦，吓，即系倾下或者到底长远喺香港里边咧系咪需要引入一啲咁嘅服务咧？咁我哋个话题今日都差唔多啦，张崇明啊，倾呢度。咁啊，另一个咧。想跟住咧，仲有啲时间去继续讲一讲咧，就系政府亦都宣布咗咧，就系因为个疫情都开始有啲舒缓啦吓，咁我见到近期嘅啲数字咧都似乎下降紧啦，咁啊政府啊宣布咧部分嘅行业咧就可以重开嘅，咁咧就喺9月4号咧，即系星期五开始咧就放宽呢个限聚嘅措施，就包括咗咧进一步放宽食肆嘅晚市堂食，咁啊时间可以去到10点啦，即系9点到10点多一个钟头，不过好多人都觉得都几重要咧，因为最初系到六点嘅啫吓，咁啊即系前后计。已经去了多了4个钟啦，咁好多朋友食饭啊、聚下面嗰啲咧，就应该就唔使咁赶啦吓，即系起码时间会充裕啲啦。咁啊，除咗呢个食肆嘅晚市堂食嘅时间咧，就延续到长到晚上10点之外咧，咁有啲地方亦都咧就系可以重开嘅吓。咁啊，重开嘅表列处所咧 就包括咗健身中心啦、遊樂場所啦、按摩院啦、室內及户外嘅運動場嘅。咁啊，到底呢啲重開咗之後咧，咁啊有部分即係可以做營業嘅咧，就當然都好啦嚇，即係起碼可以做翻啲生意啦。咁、但係咧，就到底做嘅時候咧，就要唔要做翻多啲預防咧？或者佢哋覺得呢個開放咧，對佢嚟講有幾大嘅幫助咧？咁咁啊，電話機嘅旁邊，你想參與呢個討論咧，或者係同呢個頭先我哋所講嘅一啲表列處所裏邊咧有相關嘅行業咧嘅從業員啦，或者係等等咧，咁可以歡迎你打嚟18723111咧，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好啦，咁呢個時間裏邊咧，就請到係一位咧，就係都係從事呢啲行業嘅一位朋友啦。咁就係亞洲運動及體適能專業學院運動公關邱益忠嘅。邱益忠，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 是啊，我哋讲緊呢，而家政府呢宣布緊呢，就有部分行业就重开咗啦。咁对你嚟讲帮助大唔大呀？即係你睇到今日个消息之后。 是，其实对健身业界嚟讲叫做不幸中嘅好事啦，终于有得开。因为其实本身业界都好担心，如果九月啊十月都开唔到张嘅话呢，其实可能全韩执嘅健身室可能超过150间嘅。咁到时失业人呢，就失业嘅人士就会多2000人啦。咁今次可以喺九月开返呢，其实都叫做即系叫好，都算系好事嘅。 系咁啊，开翻之后咧，就即系政府都要你，即系当然要做翻好多嘢啦。即系譬如话健身中心咁咧，就要即系市民要戴口罩啦，咁就唔可以饮食啊及淋浴啊等等嗰啲噶，即系都仲有啲限制噶。咁啊，包括每个器材又要相隔翻1.5米嗰啲咁样。咁啊，对你嚟讲嗰个生意额都会有啲影响啦，系咪啊？应该 系。一定會有嘅，會分兩部分。咁啊，全香港大概有1000間做健身同運動嘅地方啦。咁一成即係100間咧，係屬於大型嘅，即係過萬尺嘅。咁過萬尺嗰啲 gym 咧，通常咧係做一啲團體班 group class 啦，就可能有陣時一班可能有10人至30人嘅。咁變咗而家依個制度咧，就會令到依一班以團體班為主嘅健身室咧，會受到影響嘅。咁但係另一方面啦，因為咧剩翻嗰90%嘅，可能80%到嘅中小型啦，其實可能佢哋本身係主要提供一對一服務嘅，咁所以反而一對一係佔咗佢哋60%-70%生意咧，佢哋甚至乎可能係政府都未冇做到，都話啊，其實今次開翻咧，所有團體班都唔做啦，因為反而做一對一嘅生意咧，我哋仲有得機會可以生存到。 第一對一嗰啲咧，即係我哋睇到有陣時網上都會有啲片噶，咁可能佢有啲嘢係走咗上去，即係個客嘅自己屋企度。個別教導啊，等等都有喎。其實即係變咗之前嗰個限制咧，又唔係完全令到冇辦法做嘅生意，係咪咧？ 冇錯。但係始終喺屋企做運動咧，可能器材嘅限制啦，又或者地方嘅限制，未必做得最好啦。咁如果始終有教練喺身邊咧，始終會確保健做運動時候唔會受傷咯。咁始終面對面係會好過網上嘅。 咁如果落返去即係而家啲處所再開返啦，咁呢啲一對一嘅服務就即係變咗可以喺嗰個地方嗰度再做啦，係咪即係個健身中心嗰度。 係冇錯冇錯，因為始終一個措施呢未必個個營業者都會受惠，咁但係如果以大部分嚟講，即係中小型嘅健身中心，如果係做一對一呢，點解佢反而有得做呢？因為 group class 一個人收100元，咁我收10個咪1000元囉，但係而家你只可以4個人嘛，即係你最多係收300元囉，因為教練都計埋佢㗎嘛。但係我計一對一嘅話，我嘅收費單一個鐘係講緊600元至1000元起，咁點解個個都會做一對一，唔會做 group class 囉？同埋業界都有共識，就係話如果佢本身唔係主要做 group class， 即係團體班嘅話呢，佢情願唔做團體班，令到人流自己限制翻人流，希望令到個業界即係唔會有健身群組啦。另外就希望都俾翻業界啲俾翻大眾知道，其實我哋做即係呢個防疫措施都係做得足嘅咁樣咯。 優生，我諗今次即係疫情都對即係行業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嘅衝擊啦。咁對成行，你覺得長遠嚟講會有咩影響，或者你哋會唔會有啲咩新嘅即係新嘅措施咧？未來？ 是，其實我諗今次就希望啦，係由今即係星期五開始都可以繼續營業落去，甚至乎可以係全面恢復啦。但係我假設係可以全面恢復嘅話咧，相信今年大家業界嘅生意都一定會比舊年係差3-5%嘅，即係唔會有錢賺，只係可以叫做即係叫做打個平手啦，或者未必打個平手添。咁就希望慢慢恢復，令到唔好有失業情況咧。因為始終失業率上升嘅話，對社會都唔係好事。咁其實反而今次因為疫情關係咧，令到健身業界如果用好嘅方面睇咧，反而大家嗰個公關意識同危機快咗好多。即係本身喺疫情嗰邊已經係做得好啦，甚至乎而家大家都係望住政府新聞想盡快開張啦，因為 而家做唔到生意嘅話，其實即係執笠咧，其實係連鎖反應嘅。除咗係從業員失業之外咧，其實有啲客人可能佢本身買咗十堂、廿堂，佢係未必追得翻噶嘛。所以其實一跌，其實成個叫成個生態鏈都會受影響咯。 但係嗰啲預付款嗰啲係咪好多計劃都係咁樣嘅咧？即係對消費者個保障以往即係大唔大問題咧？ 其實兩種嘅係我哋不嬲，即係而家業界當然曾經都有啲某一單一嘅負面新聞出現啦。但係其實而家呢幾年咧，業界已經係改變咗個營運模式，希望俾到客信心。其實以前咪聽有啲個別個好離譜，咪會一單執百幾萬嘅唔 make sense 噶嘛。其實而家都係呼籲翻，其實最好顧客啊，都係買十堂至三十堂，唔好超過五十堂，因為你係燒唔到嘅，教練都燒唔到，教練都唔想俾你 hold 住嘅。咁所以咁樣係最保護到大家咯。 嗯，咁系咁喺你个行业里边咧，益中啊，咁即系会要做翻啲咩措施啊？你觉得即系起码令到嗰、那个即系参与者啊，或者系令到行业里边咧，即系对保护啲即系参与者嗰个健康都有保障啦。咁你哋要唔要做翻啲咩？特别喺防疫嗰度咧，有啲咩特别留意或者个措施会点做咧？ 其实措施咧，老实讲，防疫嗰边咧，本身健身界嘅礼仪咧，正常一个客咧用完个仪器啊，或者系啲道具都好咧，都会消毒嘅。咁其實疫情發生咗之後咧，無論係顧客又好，甚至乎駐場教練都好咧，都會更加謹慎去做呢件事咯，因為唔希望有即係有發生健身群組啦。咁反而就係而家就係更加會都會自我限制人流啦。就算本身一間 gym 佢係有團體班或者係一對一嘅，佢真係放棄咗團體班，所以有間 gym 我聽過最誇張，佢可能係一萬尺，但係預計因為冇咗團體班之後咧，一個鐘頭嘅客係得五個人嘅啫。咁所以就希望令到唔會太多人會一齊喺同一個地方度啦。另外亦都希望俾翻大眾信心，慢慢去做翻 gym 咁樣咯。 嗯，即係減少嗰個聚集嗰個人數係嘛？最主要都係 都會主動減少嘅。咁但係亦都呢個方式咧，好老實講，對一啲超大型嘅 gym 講緊過萬尺，同埋佢係講緊會員制，可能自出自入嗰啲，即係 group cut 嗰啲啊。咁佢哋冇可能全部 cut 曬噶嘛。咁變咗，如果你冇 group cut 嘅話，佢哋又係零依一。方面嘅營運者就會慘啲咯，因為個租金講緊可能係三十萬至一百萬起。 嗯，係好啊，明白，唔該曬你啊。 唔該曬。 好， 啱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邱益忠，係亞洲運動及體適能專業學院運動嘅公關啊。咁啊，周崇明啊，佢突然都提到咧，即係話而家大家好似都提高咗個公關意識喎，即係呢個諗住防疫裏邊咧，係咪好多行都會開始留意到咧？即係以往你諗下，我做一個健身教練咁。你覺得好簡單嘅啫，冇乜事噶，係嘛？即係點解今次都受到衝擊？呢個係咪一個社會裏邊一個集體學習嘅過程？ 係啦，我諗其實即係變咗壞事，希望都變咗好事啦。即係大家都多咗個危機意識啦。就或者香港即係咁多年嚟，即係當然我唔係話個別行業啦，而係一路似乎都係食老本啦，或者好多嘅一啲所謂記得利益，頭先提過啊，咁都好似唔優賺嘅。咁俾啲衝擊佢哋，可能都係一個進步嘅動力嚟噶嘛。 因为好多时我谂，即系事前真系完全谂唔到噶，即系点会突然间即系停业啦，系嘛？即系人流啊又停晒啦，吓，连啲上咁嘅班，即系可能都唔得嘅。 另外嗰个卫生同埋即系健康意识都系重要啦。 但系呢个意识咧就要持续耐啦。我记得呢个沙士嘅时候咧，大家都提过啦，就好多嘢要小心啊，洗手啊，啲公众地方。 好快又唔记得晒， 又唔记得咗啊！咁到底有冇吸收教训嘅咧？吓，咁大家嚟而家倾紧嘅就系政府咧，就亦都宣布咗部分嘅行业咧可以重开啦。咁大家如果对呢方面有啲咩意见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呢个时间呢，我又接通咗另外一位朋友同佢倾一倾咧，就关于游泳池啊。咁喺今次咧部分嘅处所重开里边咧，就唔包括呢个游泳池嘅。因为对于呢个游泳业界啊，或者系做教练啊，或者泳总啊等等嘅方面咧，会点睇咧？咁我哋而家呢个时间咧，就请嚟咗咧就泳总嘅会长黄敏超同我哋倾下嘅。黄敏超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系 啊。今次里边咧，政府就嗰啲泳池仍然系继续唔开嘅吓。咁啊，你自己会点睇啊？因为有啲地方咧就即系有限度咧，都可以开翻个泳池，但系政府似乎到现在为止咧，就泳池嗰方面咧都仲系未开嘅话，对你哋嗰、那个即系无论运动啊，或者如果系即系教学啊，或者啲教练去教啲人去游水等等嗰啲方面咧，其实个影响系有几多啊？ 其实影响非常之大噶。我哋以前。都曾經做過一個係一個調研咧，就我哋即係俾所有我哋啲運動員啊，同埋啲教練，咁對啲其實唔單止話即係嗰啲教練咧，佢哋係教游水又好，訓練游水又好咧，冚唪唥佢都係手停口停。 咁咧就雖然話嗰陣時話俾過嗰7500咧，但係實際上係杯水車薪， 嗯， 根本都唔夠佢哋真係可能一個月就已經係都用曬啦。咁咧，因為啲泳池咧，實際上我哋係主要咧就係、是、我哋係游泳總會，我哋啲泳班啊、訓練啊嗰啲咧，就其實就使用就最多嘅。 嗯， 我哋即係有幾千個嗰啲教練咧，其實你啲泳池唔開咧，佢就日日都係停咗。 嗯， 咁咧講緊咧，對於佢哋嘅生計係非常非常之咩嘅。我哋今次佢唔開啲泳池，我哋就好失望咯。 嗯， 因為我哋咧早嗰幾日咧都去過信俾啊局長， 嗯 啊民政局局長啦，同埋俾呢個康文署署長，咁咧就希望佢哋真係重開，同埋有一份嘢咧係呢個國際泳聯同埋呢個係世界衛生嗰度咧係即係講話游水因係應該就係有方法咧令到佢係好安全啊！你嗰每個泳池每條線啊幾多人間距幾多？咁因為佢本身啲池水都有氯氣，同埋係又或者唔係有氯氣咧，就有啲嘅臭氧啦，嚟消毒。呢啲亦都係殺咗菌嘅，都唔怕嘅。對於啲新冠病毒都，佢哋都係可以殺到嘅。咁亦都佢哋係提議過係好多嘢，即係好多全世界好多國家咧，佢都接受咗呢份嘢嘅。專家係鑑定過。 阿黃敏超話：即係你嘅意思講咧，即係你都有向政府建議過咧，係可以安全地開翻呢啲泳池嘅。 係啊。 咁但係政府就冇考慮啦。咁啊，佢哋點解唔去做咧？因為我哋都知道呢啲地方咧就都有開到噶，即係泳池都係。咁政府有冇同你講點解？即係話係咪擔心啲咩嘢咧？或者係咪做唔到咧嗰啲措施？ 其實嗰啲措施就根本係簡單嘅。我哋希望佢即係。或者可以開俾我哋啲會先，就因為佢驚住有啲可能開到一啲泳池咧，有啲如果俾公眾咧，公眾就變咗就我諗即係佢哋就比較上就自由啲啦。我哋如果係用我哋啲會去做咧，我哋就可以嚴格係控制我哋啲教練運動員佢哋個間距啊，同埋佢個沖涼啊，同埋即係總之由佢未到泳池嗰刻到佢離開泳池，佢嗰啲。所有个活动我哋可以严格控制，所以应该嗰个安全度好高嘅。 嗯。 但係如果其他泳客就真係佢哋自己俾咗钱入场，咁佢就变咗係有一定嘅，当然係一定嘅困难。 难控制啲啦。 係啦。 黄生，你头先话都有可能有几千个呢啲游泳教练啦。咁佢哋即係如果冇疫情嘅时候，佢哋嗰种搵食嗰种模式係大概是散工啊，抑或都是有固定的，即是一些即是聘用的机制的呢？ 嗱，实际上呢，即是如果是一路做开游泳教练那些，哪怕他是正教练或者助教呢，就如果是即是旺季呢，他一定是都是日日都要都会教的。 即是全职 的。咁而家是啊，差不多等于全职。当然游泳呢是有一个淡旺季噶啦，你做到冬天嗰陣啊，變咗係會靜啲咯，佢哋咪揾其他嘢做咯。但係而家撞正旺季，亦都係應該係其實都咁耐啦，其實都好慘嘅佢哋。 係啊，但係阿黃敏超話，都想問一下咧，即係嗰啲運動員咧，即係如果而家個所有泳池唔開，即係運動員都唔可以係訓練噶啦，係咪啊？即係唔可以落水。 除咗有啲真係好精英喺體院，佢哋就真係閂埋門。就訓練咧，其他就真係訓練唔到。但係有啲真係太耐冇去遊嗰啲咧，尤其是年青啲咧，唔單止佢個本身嗰個體質啊、體重啊，心理上都有影響嘅。我哋做過一個嘅調研，俾3000多个我哋嗰啲運動員啲家長啊咁。所以其實游泳界好多人都希望佢即係政府係可以如果開得翻咧。我相信我哋游泳界好多人士都会系都好遵守一啲嘅守则，去尽量安全去使用啲设施嘅。 咁如果运动员嗰方面嘅影响啦，香港都会有参加啲国际大赛或者甚至而家奥运啊等等啦，即系原本安排咗噶嘛。咁系咪话系训练嗰方面都冇办法可以落到水去做训练噶咧？平时 可以咁讲，但系佢冇办法，而家佢有阵时喺做喺陆上啊，做啲辅助运动啊嗰啲咯，同埋喺即系喺网上做咯。咁但系咧，即系最好咧，都系即系能够落得翻水咧，就比较争好远噶，系。 嗯，系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啊，黄允超。 OK。 啱同佢傾嘅咧就係泳總嘅會長黃敏超啊，咁我哋而家傾緊嘅就係關於政府咧就開放咗部分嘅行業，同埋咧就係放寬咗食肆有一個時間啦，咁同埋咧有部分嘅處所亦都咧就係即係開放翻啦嚇，咁啊但係頭先我哋傾緊嗰啲泳池嘅咧就係都仲未開放嘅，咁啊周崇永啊似乎即係呢個政府對於平衡呢個經濟活動啊以及呢啲即係疫情等等都仲係喺度即係。掙扎緊，可唔可以咁講？ 我諗平衡係必須嘅，即係你唔可以話即係防疫就成個社會即係完全停頓啦。咁、但係可能重開確實亦都係要按部就班啦。 嗯， 即係尤其六月尾嗰個教訓咧，如果即係太樂觀話一次過開曬咧，咁就好難衡量嗰個可能帶嚟嘅一啲後果啦。咁逐步開，我諗呢個都係明智嘅。 嗯，咁係啊，咁尤其食肆裏面呢，即係係咪個業界自己都能夠即係真係控制得好人流呢，咁呢個都好緊要㗎。咁好啦，咁今日自由風嘅時間都差唔多啦，咁聽日會繼續有自由風㗎，咁今日時間就夠啦，拜拜。